国民众。他形容是严重的惨剧，但已经避免最差的情况发生。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有骤雨，较为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19点，跌91点，成交金额2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7点，跌8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粮肉食3.05元，跌2.8；腾讯控股388.6，升4毫；中国平安92.8，升2毫；华夏沪深346.85，跌2.5；建设银行6.91，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259，瑞士法郎7.807。澳元5.602，加元5.857，新西兰元5.295，欧元8.85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日经平均指数报12,193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2,0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66美元，卖出1,28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喺新界方面啦，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一段车多龙尾粉岭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落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O 虚拟币系咪咁好啲泡沫？话爆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穷途。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同投资者教育中心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爱的森林安全篇，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边条树枝棘亲我， 哎呀，啲人真系冇手尾啦，就好似办公室啲快乐咁乱咁平啊，棘亲人噶嘛。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冚妈妈冚亲我个头啊！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旧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嘅，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等等先，等等先。 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7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刷得好。 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田， 早晨啊，早，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啊，今日系星期二嘅风骚快活人啊，豪仔咧就放假一星期，今个星期我哋都有东东何远东，欢迎欢迎欢迎， 系、 yeah! 啊，近排喺电视机见到你喺度扮羊，喂，你咁啊大肥羊，我真系话你听。 如果你扮你扮豬添啦，天！ 即我覺得佢揾我扮豬，我好過佢扮羊嘅，你明唔明啊？ 做咩佢而家唔似羊咩？ 我只羊羊一嚟啊，即係想一除質落去度。 你可唔可以製造啲就業機會俾我啊？其實我唔單止扮羊㗎。 即係你輪落到咁樣要扮羊啊？ 咩扮羊啊？好，你扮過企添啦，係咪？ 係啊， 佢同嗰陣時同坤哥一人扮一隻企㗎嘛。 而家輪落嗰啲人先好㗎，係 啊，我認得㗎嘛。係 啊， 輪落人。 輪落人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我唔介意㗎。哦，估唔到你會有睇，因為我自己都冇睇到嗰、那個即係廣告。 你都自己都唔敢睇啦，係嘛？又唔戴眼鏡，跟住喺度笠住個。羊头套咧， 做咩你咁唔中意佢嘅？ 系啊，我今日 好难 提交 噶喎，咁样 系啊，我已经咧，即系我明明即系头先自己再鼓励咗自己一下，但系而家又再即系陷咗入去啦。好啦，我唔讲嘢住啦。 唔系啊，我赞你，我连羊仔 都 扮。 系咩？你头先唔系咪话冇得捞啦，又唔戴眼镜啦？你讲嘅所有嘢都系错晒噶嘛？系咪？沦 落嗰两个字，我先觉得。唉，真系唔紧要嘅，咁多嘅听众，唔系，其实我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有好多街坊都成日问我啊，喂，点解你依期唔翻风骚啊？咁其实坦白讲，其实我要翻风骚咧，我系要啲主持人咧，佢哋放假， 好咁啦， 咁样要祝福佢哋，佢哋先翻到嚟嘅。 你话俾自己听，你话俾其他人听，我系嘉宾主持嚟嘅，有需要咧我就会翻嚟噶啦。 你应该讲自己矜贵啲，唔系佢哋话要我翻我就翻，我好忙噶嘛。不过如果我时间夹得到咧，我都愿意同呢三个人癫嘅，应该系咁啊嘛。 系唔系？即系我又费事咁高调啦，一阵间即系传到翻去俾阿田口中，跟阿田又话做咩你吓？你而家真系好矜贵啊咁样，咁 我 又 我冇啊，我唔系咁 怕噶，唔传到翻去佢都会咁谂噶。 哦，咁啊系。 你知我哋三。我都唔系人嚟噶啦， 我哋系 衰人， 冇咁好人，冇咁好人品啫。啊，不过讲冇咁好人品咧，都仲有啲人冇咁好人品嘅。 哇， 见到嗰啲嘢咁都俾人食， 好犀利啊！ 哇，系。 首先咧，即系我谂，尤其是琴日晏昼咧，我哋即系睇到呢一个嘅报告嘅时候咧，消委会最新嘅报告，你知道我哋好中意睇噶， 系啊，系啊，真系啊，好多市民咧都喂点啊点啊，今日一今期有啲咩？我睇完之后咧，我同豪仔即刻话。唉，真系大件事。 点解呢？ 佢早一步出啦，佢话要星期一出嘅，我星期日就帮衬咗佢。跟住咧，阿豪仔星期系啊， 圆圆地嗰间 系有激气嗰间咯，圆住嚟激气啊，系啊。 你谂住生 B B 咩？ 咩啫？咩啊？就系 佢系要噶啦， 有食咗啦。咁跟住啊，唔系我星期六食嘅，阿豪仔就琴日食嘅，系咪即系星期日食嘅？ 系 我话吓，我哋两个一齐中伏。 哦，唔 系，其 实 我都 有食，好紧要啊，好似 系啊。 讲真，有边个香港人冇食寿司同埋刺身啊？呢两样嘅食物咧，即系不论系你出街食又好啦，你去超市啊买咗之后攞翻屋企食都好。但系而家话俾大家知咧，就系、是。大部分啊吓，佢哋咧化验咗嘅喺市面咧搜集咗50款嘅三文鱼同埋吞拿鱼嘅刺身样本，发现有 98% 啊吓， 系98% 得一个样本咧系冇事嘅啫。佢哋咧都含有呢个重金属啊，亦都即系水银嘅有机化合物，就叫做甲基汞，系、 嗯、 咯，我哋当佢系水银嘅化合物啦，系咪？ 总之大家都知听到嗰啲叫做嗰啲叫做水银嘅嘢都唔摆落肚噶啦，系咪？ 系啊，好惊慌噶呢件事。 50个样本得一个冇超标咗，而其中一个咧更加系超标咗两倍噶。你就系听到呢一度咧已经够惊啦，系咪？ 同埋不论系你喺边个价格嘅，即系有啲好优质嘅超市都有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好贵嗰啲咧，你以为真系好啲啦？ 喺铜锣湾区嗰啲咧， 系啊。 我都会 大间嗰啲咧，两间都出事啊吓。 仲要买贵啲，因为佢地区问题啦，同埋话质素好啲咧， 系啊， 都中伏。 你信噶嘛？真系会睇到呢啲广告。 系啊，嗱，你睇到呢一样已经第一样嘢已经惊啦，因为咁多都已经系有超标啦吓。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嘅测试咧，就发现啦，喺一啲嘅吞拿鱼刺身同埋三文鱼刺身嘅样本里面咧，系含有虫虫啊，有寄生虫啊吓，而且消委会强调，你落几多瓦沙比都系冇用嘅，因为系杀唔到啲菌噶咁样。 系啊，我琴日仲睇到个报道，佢望即系访问一个即系街头访问一个人，佢就话：，落多啲 wasabi 应该可以杀到佢啦。点不知系啊，即刻个专家话，其实即系你落几多都冇用，你点豉油都系冇用。其实佢话系好简单嘅啫，佢个方法解决方法就系、 是、解决方法就系拎走佢咪冇事咯。所有员工做得好啊，听老细话挑走啲虫就叻叻猪啦，咁就可以卖啦。 嗱， 眼不见为干。 冇错，逐步嚟先啦吓，讲埋消委会个报告先啦吓，因为咧佢哋仲特别提醒嘅一类嘅朋友啊，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成日话啦，如果你有 B B 嘅话咧，就唔好食咁多， 系啊，生冷嘢啊嘛， 系咪？ 咁 以为有咗先至唔食，咁都 OK 啊，系咪？但系今次个报告咧就话咗俾你哋知啊，头先我哋讲紧嘅呢一个甲基控咧吓，系会自然排出身体嘅，不过。过程缓慢是需要可能超过一年的，所以他们是提议如果你有一个 planning， 即是你怀胎十月都不健康 是不是 是啊，你要准备啊，你有想法啊，想有 BB 的妇女呢应该是要最少一年之前呢开始避免进食，以免是会影响到胎儿的。我哋讲到呢一度嘅时候， 我点知我几时中伏咧？系咪先？ 你啱啱食咗， 你 先生我都唔可以生喎。 演啊，礼拜六生日啊， 哎、 你都知啦呢啲。 喂，好庆日快乐啊！ 好庆十个月之后又要再庆祝噶啦嘛，系咪先？ 我仲记得噶。 担心咁点算啊？我俾留翻我啲收据，我话我食过啊咁样。 系啊，即系唯有系咁样咯。喂，但系你而家都要开始避孕噶啦，田。 避咩孕啊？我唔使你咁大声喺个节目 度 讲你要避孕。 唔系啊，呢一年啊嘛。 做咩啫？如果佢要生嘅话，我哋都。开心噶， 好 啊， 唔 好啊， 我唔要水人 B 喎，咁样 咁又系啊，因为 除 唔系你都系甲基控 B 咋， 系啊， 我早型过又甲啦，系咪？ 系啊， 但系个控制欲会好强噶咯，跟住得出结论系，佢仲会话咧，即系喺有一啲譬如荃湾区啦，或者系呢个康怡花园嗰边嘅一间寿司店啦，佢哋吞拿鱼刺身嘅样本里面咧验出。有线虫 系、啊， 而其中一个哇又圆又好， 好激气啊， 好气女添、啊。我哋睇完之后嘅、样本咧，更加验到有虫卵添。不过咧呢啲线虫咧发现嘅时候咧就唔喐噶啦，都唔可以确定到系咪活虫咁样嘅。睇到呢度。够惊啦，系咪？ 嗱咁样嘅，虽然你听到嗰啲又叫线虫啊，同埋嗰啲虫卵喺度，咁但系有咁讲咯。鱼生如果喺-20°C嘅冻，即系冷冻7日之后，其实咧系可以杀咗啲寄生虫个噃。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你买嗰一块鱼生又好咩都好， 雪咗七日啦，定系新鲜热辣嘅咧？ 系-20°C定系正-20°C咧？系咪先？ 唔系，就算佢话唔系-20°C咧，其实你保存嘅时候咧喺-35°C咧。其实都已经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噶咯， 但我好惊啦。譬如我喺超市度买咗，我买咗之后我攞翻屋企，一定要经过一段路噶嘛，系咪？未必每一间咧，你都会有冰去即系镇住佢咁样。 就算你买有呢啲外卖，佢都就咁叫你拎走嘅。我你知唔知我试过咧，即系订佢哋嗰个好激气嗰、那个寿司咧？咁我话啊，我可唔可以？ 我哋嗰次去豪仔屋企，佢哋都系买嗰个俾我哋食啊。 跟住咧， 哎呀，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咧。 你做水人度啊？ 系啊， 咁我谂住话6点钟嚟先去攞啦，咁跟住佢话6点钟繁忙时间，咁你可唔可以如果早少少得唔得？我早少少我又未食。 六点已经系繁忙时间。 系啊，佢话啊嘛，咁、okay. 跟住佢话咁你早少少嚟啦，咁跟住咧我就谂住咁早少少 啦， 唔系啊，早少少嘛，早5点几啦。其实我5点钟行过，佢已经摆咗喺度啦。咁你谂下嗰啲寿司咧，5点钟。已经摆咗喺度， 佢、包好咗。 佢喺室内嗰个所谓叫冷气嘅，仲冇其他嘢。 个冷气一定唔会系-20°C啦，系咪？ 咁样外摆一个钟头，我当我6点钟攞，我7点钟先食。咁喂，两个钟头嘅寿司。我哋唔死啊！ 哦，你未死，我只可以咁样讲咯。 佢讲嘅，佢话咧，即系一般情况下咧，我哋整完之后咧，系可以喺度摆几粒钟嘅咁样。 哦，好似俾到佢讲咁，同消委会个报告唔系好一样啊吓。 系啊。 但如果我哋要听佢讲嘅话，不如我哋听下呢啲寿司店嘅员工点 啊？ 因为。 呢个报告咧，琴日朝早咧即系都出咗噶啦，到到傍晚嘅时候咧，就有一啲嘅又系嗰间啊吓， 系 好激气嗰间啊吓，就有员工爆料，佢咧就将一啲相片同埋一啲咧。WhatsApp 嘅信息咧就交咗俾記者，就係佢哋嘅嗱疑似啦嚇嗱，當然 要求我佢賣錢啊嘛，可以 咩話？ 將啲信息嘅佢賣錢， 咪應該係咁樣講， 有啲錢㗎，我記得 係佢可能係想一個事實嘅真相，同更加多香港嘅朋友去分享咁樣嗱。但係當然啦，呢個都係即係截圖出嚟啦，究竟係咪真嘅？大家可以諗清楚啦嚇。 當然啦嚇，即係咁嘅資訊就咁走出嚟啦。咁但係佢究竟講啲咩？員工 幾宗罪嘅，就係好激氣嗰間啦，就爆料話佢哋。上級的上司啦、分店的經理等等咧，都有出到一啲嘅提示同埋指引俾佢哋。但我哋聽完呢啲提示同埋指引，再加埋呢位員工佢平時翻工咧嘅所聞所見嘅話咧，我會話俾消委會個報告，我可以抌咗嗰份報紙，因為呢一個咧更加現實啊，更加驚。有啲咩事咧？嗱，逐樣嚟啊嚇。第一樣嘢有一張相。是话呢个员工声称喺三文鱼里面挑出嚟嘅一条虫状物体，就咁睇呢 系咪线虫啊？好似好长白色 长嘅， 长白色咯，系咯。 我哋都称佢为线 啦。系啦，咁佢就系话挑出嚟嘅，跟住咧就影咗相交俾记者。嗱呢个系第一啊，只不过系第一啊。 吓，但系佢随意都可以挑到 嘅、 哦。 嗱呢个咧可能系唔系啱啱挑到嘅、啊，就是、之前佢已经有影低咗相 ，keep 咗个记录咁样嘅。系啦，呢一个就系第一啦。跟住咧就系话咧，分店经理咧亦都透过佢哋 WhatsApp 嘅群组啦，就向员工下达咗个指令嘅提醒。嗱呢个系好嘅。嗱吞拿鱼里边咧，千祈唔好过夜啊咁样。亦都要求如果有食环人员到分店抽样化验嘅时候，记住。提供啲新貨俾佢哋發現啊！嗱、 哦， 咁呢一句你好多想象噶喎，你明唔明白啊？ 嗱，嗰批咧未夠負二十度嘅，嗰啲咧你唔好攞去。 係啦，新鮮嗰啲攞出嚟。 負二十度或者新鮮嗰啲攞出嚟啦。 係啦，未夠新鮮嗰啲俾人食啦，等佢哋買啊咁樣嗱，真係會有呢啲聯想噶喎，係咪？ 呢頭時真係有時都睇到嗰啲三文魚咧，喂，佢都唔知死咗幾耐咁樣。就雖然咧佢都係死了，即係唔講啦。 佢死咗好耐先可以講。 即係你死咗幾耐先俾我食㗎咁樣？ 但我有另一個聯， 有啲衰 㗎。我另一個聯想啊，就係通常咧。咪会出嗰啲即係好激气嗰间呢即係嗰啲军舰呢咪剁到啲粒粒一粒粒咁樣，一粒吞拿魚粒粒嗰啲魚膠嗰啲嘅， 攞啲辣辣辣地嘅嘢嗰 嗱，通常咧依一啲咧，我覺得係最高危嘅，因為你正常好地地一片嗰啲，即係梗係 即 係 嗰啲 good quality 啦。係 啊係啊，嗱，仲有 啲斬頭斬尾嗰啲咧，就攞落去撈啦咁樣。 係啊， 咪同埋撈咗啲汁咧，你都即係睇唔到噶啦 嘛。 咁咪就算有一條線從嗰剁斷佢啦，係咪先？邊睇到啫？ 你講到依家，我有啲想嘔啊！你剁斷佢，佢本身已經好。 嗱，呢个唔系唯一一样嘢，佢仲话咧话，如果发现咧，因为呢一排咁呢单新闻就热烘烘啊嘛， 系 估计 好多人食噶嘛，因为 会有记者放蛇啊嘛，即系佢哋揾料啊嘛。店分店经理咧都提醒咗佢哋嘅员工，如果你哋发现有疑似记者嘅话咧，记住攞啲新鲜嘅食物俾佢哋，以免佢哋攞嚟化验。 咦，唔系， 所以 如果咁样嘅话， 安全啦，即刻 我 哋个个扮记者， 我直头攞埋个保鲜袋去咋， 带住个记者牌啦。 写住我系平，我系生果， 我是记者咁样系咪啊？ 哇，佢真系做足功夫，佢真系怕。咁即系话，其实如果你唔系。即系如果真材实料，你怕咩俾人验咧？系咪先？ 系 但系呢、這个员工就话嗱，呢一啲就系嗰、那个分店嘅经理啊，又或者佢甚至咧系有更加高级嘅，都传咗一啲嘅信息咧，就系俾佢哋嘅员工。不过呢一啲嘅信息截图就唔知系咪真啦。但系呢一位嘅员工咧，仲有分享到嘅，就系、是、佢平时嘅所见所闻啊。 系、哎、啊， 咩啊？仲有啲咩啊？ 其实讲到呢一度，我都已经觉得。即係好 即係好似八爪魚咧，新鮮一隻跌咗落地下都係咁啊，就咁攞翻出嚟喺度剁剁剁俾你。 咁呢啲又真係唔出奇㗎、啊。 我都係知道。 第一步係乜嘢咧？佢就話咧，就驗到呢一間喺太古嗰邊嘅分店咧，就有一啲嘅情況出現啦嚇。但係佢就首先同大家講，放心啦，太古嘅朋友咧唔需要特別擔心嘅，因為貨源都一樣。如果嗰邊有嘅話，其他都有㗎啦。 嗱， 呢一點其實又幾合理啊，係咪？ 佢一批批咁攞貨翻嚟㗎嘛，咁跟住分銷咗唔同分店㗎啫。 係啦。我諗另外一點，大家會好想知道嘅就係、是。佢摆嗰个回转带上面嘅食物啊，究竟会摆几耐？ 咩先？ 佢而家好唔怪之佢轉咗而家高速火車嘛。 係啊，高速火車啊， 但係又唔係全部都係高速火車喎。係 啊， 有啲仲想去坐巴台㗎。係 啦， 佢、就係咁樣講嘅。回轉帶上面嘅食物咧，其實係從來唔會收翻嘅、 哦， 等到有人食為止。有時可能會放足成日㗎，所以你頭先話嗰個外賣擺兩個鐘碎料啦，你行開啦，鬼花田。 唔係嗱，佢有流動嘅，即係有空氣啦，即係有啲凍，即係冷風咁樣經過佢經過翻嚟，跟住再去噶嘛，佢有流動應該好少少。 好樂觀啊依、這個，是但係你唔好忘記 攞把線去撥下佢啊， 佢有個粒粒字㗎，係 啦，唔使驚㗎就係嘛， 係啊，唔使驚啊。 嗱，呢個第一步。佢話頭先你哋咪講咧咩八爪魚跌咗落地啊嗰啲咁樣嘅，佢就話咧其實有陣時咧處理食物嘅員工咧係會拎完垃圾唔洗手就去切壽司。哇！ 咩啊？嗰、那个寿司师傅唔系佢独立自己一个人做咗嗰、那个？ 嗱，我唔知嗱，呢、這个咧就系话报料嘅员工咁样讲嘅，大家就自己思考一下。 我有呢说呢个有少少咩啦？ 有个保留 都唔系啊，有少保留，因为嗰个师傅系好专业咁企喺度去整寿司噶嘛。 但系我又突然间， 如果倒垃圾应该系搵啲侍应姐姐啊、哥哥仔去做噶啦。 唔系你真系而家觉得佢会请一个寿司师傅企入边？其实啲。嘢都可以切到一片片攞过嚟噶啦， 我谂点都要有啲技巧嘅，应该 系咯， 唔系话切就切嘅。如果唔系，我哋都系切啦， 系 切啦， 可能受训三个月 切啦， 切走 佢。佢捻嗰个寿司咧，嗰个都要有啲技巧。 机做噶嘛， 唔系系嘛，仲系人切噶系嘛？ 吓，我又觉得唔系，我有试过装过， 我有啲放心嘅，起码 嗱，我哋有强大我哋嘅听众，各位听众们， 系啦， 你哋知道一啲咩嘅，或者你喺嗰度做过寿司，或者做过暑期。工嘅 系 好啦，你话佢听我听，我哋都仍然相信系有一个人动喺度，即系同你足够 有噶系咪啊？嗱，唔知啊， 我 都觉得好烦，攞嚟机器做嘅，上面切嗰啲咧应该要人切嘅， 系，但边切到咁薄啊？佢嗰个真系已经薄到咧纸咁样噶啦， 你谂清楚，我信你，我信你。嗱，但我头先讲嘅嘢系未讲完噶喎， 哎呀， 仲有啊。嗱，佢話咧，仲有嘅試過咧，見到啊嚇呢一位員工見到咧食物係解凍咗噶啦，不過唔記得咗放翻入去個雪櫃度，跟住都係俾人食嘅。 哦， 即係頭先話嗰個負20度嗰個道理咧，冇呢個道理喺度嘅，對於佢哋嚟講，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地方咧，咪裝嗰啲殭屍啊，唔係跳跳下嗰啲啊，可以擺入口食嗰啲殭屍嘅食物啦。 做咩啊？ 咪會即係 refill 咁樣嘅。佢話咧完即係可能俾完一個客人啦，跟住另外咧就攞個兜上嚟，直接喺個兜度撥落個大大兜嘅殭屍度，又載滿咗咯，跟住就俾下一個客人食咯。 嚇！即係話食人口水味咁 樣。你可以咁樣講啊！佢話個情況都好恐怖噶。 咪先，呢啲都係員工做嘅係咪啊？即係啲懶員工嗰啲。 總之就話呢一個員工就自己爆料話佢有見過咁樣嘅情況啦，有幾多係真嘅？大家諗，大家睇下選擇信唔信？ 係，但係信唔信由你。 我哋喺呢一度， 点解我一早流流？ 系啊，但系鬼故嚟噶。但系我净系想问你哋，睇完呢个报道嗱，咁多个报道， 系 仲食唔食啊？真系想问你哋，仲敢唔够胆食？ 食， 我可唔可以飞去远啲地方食？ 食第二间， 攞啲寿司去打边炉啦！我哋又中意食寿司，又真系打边炉，抢抢佢系嘛？边个可以消毒啩？系咪啊？乱讲啊！我唔好信啊！如常在前来榨取。谁能阻挠说声不许？你自有权随意用完谁就用完谁，但我为何有如无脊椎？随时痴迷到很倦怠，傻到惨足吃吊时，还是会沉醉于魔爪里，含笑中给思绪。不尽牺牲给你乃上帝规矩，你觉得你比世界重要，你觉得我比蚂蚁渺小，还看少了我和我的渺小，能够真使你终身困扰，哪个可以比哪个重要，直接眼求放而情感这刻真知是完了，最美会是谁在笑？这排名要如何去分？循环中谁更高一等？如你担当了巨人，如没眼前最 林欣彤啊，食物链。 而要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消息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30，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1度，相对湿度好湿啊，90%啊吓。 系啊，今日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先听一节10: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再次回应修订逃犯条例建议。她重申，修例是提供法律基础处理台湾杀人案，以及堵塞现时制度漏洞。若果未能同时间竞赛，未能提供法律基础移交逃犯，就会出现不想见到的结局。但立法會審議修例仍然會繼續，希望立法會盡快討論。林鄭月娥又說，若果修例不設追訴期，相信社會大眾不能接受。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明天舉行首次會議，議員謝偉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明天才知道會否當選委員會主席，若果當選，會是他出任多年議員以來壓力比較大和艱巨的任務。謝偉俊認為條例有爭議性，時限上亦需要分秒必爭，預計反對的議員會出盡法寶拖延，他會盡可能維護立法會秩序，相信是高難度的操作。被問到是否希望限時處理委員會的討論時間，謝偉俊說，若果政府的解釋合理，立法會自然有責任盡快審議，但他說正常的法案委員會不會有那麼多議員加入，太多人會較難運作，要用非常方法主持委員會，在控制秩序和時限上把關。而公民黨議員楊岳橋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電話訪問的時候說，民主派大部分議員都加入委員會，並且一定有人參選主席，雖然民主派是少數，無法改變結果，但需要告訴市民知，民主派不會這麼快認輸。楊岳橋認為逃犯條例內容複雜，涉及爭議性問題，將會要求保安局詳細解釋。他說議事規則修訂之後，拉布的空間日益收窄，但民主派會盡力提問，指出條例有問題的地方。楊岳橋又認為政府修例的唯一原因是政治理由。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在特首辦外請願，要求政府將閒置學校改建為過渡性房屋，並制定空置建築物的協調機制。十幾名請願人士手持橫額和標語高叫口號。團體說，過去兩年曾經提出12宗閒置學校改建過渡性房屋的申請，但全部被政府部門拒絕。政府部門之間就同一間閒置學校是否有未來土地用途，口徑不一致。政府在處理申請過程中，亦都未能夠提供政府閒置建築物的清單。團體建議政府將未來兩年未有規劃用途的閒置土地和建築物交由地政總署統一管理，亦都應該公開合適用作過渡性房屋的閒置政府土地和建築物清單，增加資訊透明度，讓民間團體參與計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幾日有驟雨，較為溫暖。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中午12:30。而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9,830點，升19點，成交金額338,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176點，跌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014點，係跌咗39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做價，中糧肉食3.06跌咗2.7，騰訊控股389.4升個二，中國平安93.7升個一，融創中國42.3跌咗1.25，吉利汽車16.58跌3.6， 华夏沪深347.50元跌5仙，中国铁塔2.9元跌1仙，建设银行6.95元升咗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11.95，瑞士法郎1.004，澳元0.715，加元1.339，新西兰元0.675，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8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2,0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9美元，卖出1,2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粉岭港铁站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噶，慢线咧就会由每小时嘅8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6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多成、子豪，如果要摆一只 Gimme Five 嘅复活蛋喺屋企，你哋觉得应该摆啲咩喺入边呢？ 天怡，我谂到啦， 我都谂到啦， 我都谂到，一齐讲啊！ 自己 大佬啊， 会唔会太逼啊？ 一家人逼喺个复活蛋里边，咁咪够温馨咯。 二台为你加添爱。 好多人都知道游水前要做足热身运动，唔好食得太饱。你知唔知仲有其他安全守则噶？ 仲要留意自己嘅健康状况、泳术同能力。饮咗酒、食咗药都唔好落水啊！长者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就更加要小心，要量力而为。 就算游水叻的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记住啊，体能泳术齐注重，碧波畅泳乐融融。 皇上，复活节有什么活动给学生和家长参加啊？ 现在成日都说要动一动健康一点，当然是想跟运动有关的活动啦，叫学生和家长一起跑楼梯上天台，限时之内做到呢就有礼物啦。 咁送个健康计步器做礼物啦，等佢哋再喐多啲，健康啲。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有霸气过阿田。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面嗰隻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麦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头火势，头先佢哋话：哎呀，雷暴、啊，落大雨，出面天黑黑，灰暗暗，咁一间酒店点啊？把遮漏低咗，跟住佢就话啦，佢自问自答嘅：啊，唔紧要啦，我反正今日 呢排咁忙，我一放工之后就即刻飞的去去彩排啦，都唔关佢事嘅。系啊，系佢呢排咧忙到甩碌啊，忙嘅系咩嘢？当然忙佢最喜爱嘅舞台剧啦，辛苦晒你啊！见佢呢排都消瘦咗啊，希望佢啊完咗之后可以同我哋吓赚咗咁多之后攞翻啲出嚟同我哋开下台搭牌啦。我哋有请，五月将会有演出嘅黄耀祖，我哋嘅剧帝祖啊！ 做舞台剧赚到几多少大家知啦，如果仲要咩话 咩分返啲返嚟囉， 分返啲返嚟， 我冇，我哋有技巧，我兑现 咗阴司纸下面个面值俾你好嘛，烧俾你好嘛， 我喺麻醉台上攞啫，我唔系叫你豪出嚟嘅， 好阴毒啊， 你死人手都 好阴毒啊， 最重要 唔系 但 麻醉台喂，呢啲交流嚟嘅，我俾你，你俾翻我，我哋开心咪得咯。今日阿祖咧讲嘅风头火势咧同钱都系有关嘅，其实内唔市咧都好多啊，我哋都听到嗰啲咧点样去推销啊、健身啊、美容嘅会籍啊，好多时候咧讲到呢度，大家都会知道下一句就系咩咧？咦，呃人嘅，哇，逼人哋去买嘅各样嘢啊，呢一啲咧就有一啲业界里面嘅不良分子，当然唔代表咧就是、全部业界都唔好噶啦。不过今日睇报纸咧就见到咧多咗一个业界咧都有少少呃人嘅嫌疑、啊。消委会咧，佢琴日出嘅报告咧，其中一个咧，仲系讲紧啊，有喺旧年咧就接咗77宗理发服务嘅投诉，系啊，竟然咧 sell package 去推销人哋去买一个嘅 package 嘅话咧，唔单止喺呢个健身同埋美容会籍度啦，连啊呢一啲嘅发型服务啊都有、啊。仲要系同其他嘅即系唔同嘅行业一样啦，都系咧揾一啲公公婆婆咧嚟做一个嘅目标啊。氹佢哋买嘢或者係逼佢哋买嘢嘅。嗱，今次其中一个例子係点样嘅呢，佢就係话呢有一个呢已经係70岁嘅婆婆苦主嚟嘅。去年呢佢就去帮衬一间嘅理发店染发啦，諗住呢俾钱啦走嗰陣时啦，就有4店员围住个阿婆，向佢呢就 sell 一个呢接近10,000蚊嘅防衰老及活养疗程。其实听到呢度呢4人威胁啊围攻啊呢啲字眼当然系唔好啦。我自己咁样觉得嘅。如果呢个婆婆佢俾得起钱 ,70 岁囉 ,70 岁都可以靓㗎嘛，系咪嗰啲咩防衰老啊活养疗程如果真系有用嘅话，婆婆又想要又需要喎，我觉得真系冇问题㗎。弊在唔系咁样啊，因为呢佢就话啦嗰啲嘅职员呢系威胁地叫佢买啦买啦咁样嘅。而婆婆呢当时系喺一个唔知点算嘅情况底下，又觉得啲职员好烦扰啦。最终半推半就之下呢就攞咗信用卡出嚟碌卡俾咗钱。到呢个婆婆个仔呢知道呢件事之后呢梗系嬲啦，因为就会觉得我妈咪都冇话需要呢一个服务，而且咧系你哋禁住佢啊，近乎啊逼住佢咧要婆婆去俾钱咧，做咗呢个嘅交易嘅咁样，所以个仔咧就帮个妈妈出头啦，直接咧上到呢一间铺头嗰度咧，就想追翻啲钱啊，但系冇反应啦，佢哋唔理啦。之后咧就再打电话俾公司嘅热线，当对方咧即系呢一间公司啊疑似呃人嘅公司啦吓，佢咧就听到退款两个字咧。是选择即刻 cut 线的。其实如果任何一间公司我会说你想要即是有一个查询啊追讨啊去到铺头不理。热线电话听到话要退款呢就 cut 线的话呢讲真呢一间公司真的好极都有个谱啊。最终呢这个仔呢就帮个妈妈出头啊去了这个消委会投诉，在会方介入之后呢才安排这个退款的。但这件事呢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咋。有一些的我们成日话而家呢好快脆嗰啲呢50蚊快快脆脆剪个头嗰啲呢速剪店呢平时呢就都多人去㗎见到。因为呢佢 sell 嘅地方呢就是话剪得够快啦，价钱够平啊，不过咧投诉都唔少、啊。例如呢啲嘅速剪店咧，亦都会 sell 一啲嘅 package 嘅，就叫做单剪券，就系点样嘅咧？平时就50蚊一个单剪嘅服务嘅，买咗呢啲单剪券嘅话咧，35蚊咧就可以剪到噶啦。但同时间喺其他嗰啲咩美容啊、健身嘅会籍都会出现嘅嘢就系、是，当你买咗个咁样嘅 package 之后咧，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嗰间铺头拜拜，佢哋执咗粒，闩咗门啦。但虽然咧就话咧，啊你买咗呢啲单剪券啊嘛，冇问题噶。譬如咧，邵氏嘅嗰位嘅朋友咧，佢就喺呢、這个油塘道用开嘅。 跟住就话油塘店咧就闩咗门结咗业啦，咁你不如咧就去蓝田店嗰度啦，咁啊都唔系好远啦，一个站地铁啫，系咪？但系去到嘅时候咧，明明就话诶单程券已经买咗，不过咧就话诶个费用唔够，你要另外贴多20蚊，咁啊变咗55蚊咧先至可以剪到个头发，20蚊。个分别啊就唔系好大，不过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其实你有冇呃到人咧吓？咁啊呢件事咧即系唔同嘅例子啊，亦都交咗去俾呢个海关去跟进噶啦吓，希望咧就海关可以俾到呢啲嘅苦主一个啱嘅答案啦。我咁谂嘅吓，如果你要做生意，明白嘅，铺租又贵，各样嘢好艰难啊。甚至有一啲嘅sales 啦，佢哋个身都孭住一啲 quota 嘅，要达到每一个月个标咧，佢哋先至可以令到老细满意，或者佢哋份工先至可以继续做落去。但更加需要咧，做生意一定要有一个良心啊！你揾阿婆笨啦、啊，喂，我真系会咁谂噶，咁点算咧？系咪即系你都系一个人嚟噶？唔好讲最尾嗰几年啦，讲到咁尽系咪？即系你自己都有良心噶嘛？如果你真系过得到嘅话，呃阿婆钱，阿婆俾你呃咗嗰10000蚊之后，其实唔知道有冇饭食噶、啊。你呃佢嗰阵时候，你唔知佢有个仔会为佢出头噶、啊。如果冇个仔为佢出头嘅话，咁阿婆可能就俾咗你10000蚊佢，咁跟住佢嗰个月点使咧？我真系唔知噶、啊。所以我会话做生意嘅话，尤其是我哋香港啊，成日都会话我哋嘅狮子山下精神就是我哋有良心噶嘛，系咪先？呢一点如果冇咗嘅话，唉，咁就真系唔好做一个香港人啦。风头火势，好欢迎，好欢迎，好欢迎！因为我冇见佢一排啦，欢迎你又嚟我哋风骚度开档啊，做我哋嘅嘉宾主持，欢迎你何远东。 系啊，我今日都好荣幸啊！我今日咧即系做足准备咁样翻嚟，最重要系我食咗个早餐，我好开心，同埋我有大姐耶。Yeah.风头火势咁咧，我每一次咧知道要做呢个环节咧，我都真系要做足功课，因为咧即系平时可能好忙碌啦，即系未必咧会储埋咁多新闻啊咁样。咁咧我今日咧一路喺度睇新闻啊，谂下今日讲咩嘅时候咧，诶，我突然间即系谂起咗一句说话，就系咧早几日咧即系金像奖啦，咁其实已经圆满嘅结束咗啦。咁但系当中咧有一个发言咧，系令到我突然间反思咗一啲嘢。咁咧就系 Rubber Band 咧喺当中讲咗啦，就系话希望咧广东歌同埋港产片啊，唔好似小店咁样买少见少，大家咧唔好去到执笠嘅时候咧先去帮衬同埋打卡。啊，咁我一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我都已经即刻觉得。是啊，其实而家咧啲 like 嘅文化咧都真係好盛行啦，即係大家咧会见到啊，咦嗰间嘢就快执咯喎，咁我哋快啲去影返张相啊，留个念啊咁样。咁但係到嗰间店真係冇咗啦，咁大家就会哎又可能会唔记得咗，咁就算数啦。咁但係呢我就即刻喺度一路继续搵新聞嘅时候呢，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实有啲乜嘢呢係冇咗就冇咗嘅呢啊。咁我就见到有两单新聞，咁呢都係唔係关于食嘅，即係大家都唔好即刻諗起见我就一定係諗食嘢嘅。其实呢就係、是、我想讲动物啊。咁咧，我首先睇到第一單新聞啦，咁就係話咧喺陸地嘅，咁咧就係話啊，我哋有啲執法人員咧又揾到咧啲象牙嘅走私，咁咧我見到啲數字咧，其實我由於好中意動物啦，咁我突然間喺度諗咧，一隻大笨象，問下大家一隻大笨象有幾多隻象牙啊？咁其實咧。佢基本上係有兩隻象牙嘅，除非佢甩咗去，可能會再生啦。咁今次走私入面呢，即係執法人員呢打擊到幾多呢？咁佢就係打擊到呢2748支象牙，咁呢總共呢係有7.48吨重嘅。咁我即刻呢諗到呢有好多隻大笨象啦，有千幾隻大笨象喺度。咁我就喺度諗，嘩大件事啦，咁多隻大笨象冇咗象牙，咁佢點算啊？我哋成日都由细到大都听到啦，即係其实地球呢要有生物多样性啦，同埋呢係地球唔单止呢係得人类喺度㗎，其实动物呢都有一个生存嘅机会㗎。咁我一諗到嘩咁多隻大笨象冇一隻象牙，咁佢哋一方面好惨啦，另一方面呢就係咩呢，就係因为佢哋通常都係非法咁样 即係拔取佢哋嘅象牙啊嘛。咁可能過程入面咧，即係大笨象都會受傷害啊，咁佢哋會死亡啦。咁呢個物種如果冇咗咧，就冇咗噶咯噃。但另一邊厢呢又有一批人呢係好想保育呢我哋地球上面嘅動物嘅。咁呢今日呢見到一單好開心嘅新聞呢，就喺美國麻省嗰度呢。咁佢就話呢喺搵到啊北大西洋嘅老背鯨啊，咁呢佢哋搵到三對母子啊。點解呢佢哋咁開心呢？就係、是、因為呢2018年嘅時候呢佢哋係完全見唔到有呢啲老背鯨出現嘅。咁但係到呢19年啊，佢哋終於呢見到喎，唔單止係一對母子，仲要呢是有三对母子啊，咁咧佢哋咧就好兴奋啦，即系动物保护人员咁样，咁令到我咧就记翻起咧喺印度洋岛咧喺有个有个岛国咧，就咁系有个总统咧，咁其实咧佢就讲咗一番说话，咁样就话啊海洋咧就好似地球嘅心脏嚟嘅，咁大家要好好保护咧我哋嘅海洋啦，保护咧一切嘅动物啦，包括陆地同埋海洋嘅。所有動物，咁大家要注重一下呢啲氣候啊、環境啊帶嚟嘅衝擊啦。咁啊，除咗保護人類之外咧，我哋都要保護埋動物嘅。咁喺呢度，可能大家會覺得，哇！你而家講呢啲嘢，即係距離好遠喎。哇！呢啲動物體積咁大，又唔關我哋事。其實我哋都可以出一分力，只要你由身，你由今天開始，唔好好對待你身邊嘅小動物開始先啦，培養呢、這個咁好嘅心。咁亦都教化我哋嘅下一代，终有一日咧，我哋嘅地球咧系会继续咁靓嘅。风头火势有啊！今日有桂花田咧，就继续坐喺我对面啦。其实咧，我冇翻嚟好耐啊。其实我真系有少少咧挂住佢哋嘅，不过我今日咧都保持咗好冷静嘅，冇一见到佢哋咧就揽住佢哋。咁但系我而家咧，我锡你一啖啦，嗯啊。 咩事啊？无端端俾人锡嘅喂， 你冇问过我啊？ 你冇问过人哋啊？ 唔系，佢表面虽然似咩啫，但其实里面咧好贤妻良苦噶。 解释似乜嘢？ 似咩？我冇讲咩，我要讲咩？ 系啊， 我要讲咩？ 系啊，好多谢你啊，东东。 咩都好噶， 我意思系表面系好 friendly 嘅。 哇！呢度啲频道真系转得好快，一时咧就真系风平浪静咧，一时又好似而家咁样雷暴警告 啊！个浪你扑出嚟噶， 系啊， 海啸添啊！你搞到， 你帮我救熄 佢。几多年冇俾其他男人锡过你谂下？ 对于 佢 嚟讲， 佢而家个心啊，叭叭叭叭叭叭咁跳啊！真系， 哎呀，佢又要拨线啦。 多谢你啊，东东，其实都有挂住嘅。其实我哋所有嘉宾主持，我哋都有挂住佢哋嘅。不过系啊，我哋都间唔少会请佢翻嚟啊。多谢你啊！啊，唔知道大家咧知唔知道自己系咩面型嘅咧？有冇了解过自己嗰个面型究竟系方啊、尖啊、圆啦、啊？成日都听到啲咁嘅名字，但究竟了唔了解呢？我了解到自己嘅面型之后咧，其实揾啱你自己嘅面型咧，你就会可以好容易咧配衬到你嘅发型啦，或者你着咩领嘅衫系适合你啦，或者化一个咩妆咧先啱你面型嘅。所以咧，了解下自己嘅面型咧都系啱数噶吓。喺网上面咧，揾到一个咧比较容易 check 到自己咩面型嘅。各位姐妹，攞你嘅镜仔出嚟啦，望一望下啦吓，好简单啊，真系嗱，先将自己咧嗰张相啦，或者个块面啦，分为三部分，咁啊，将佢咧就由左至右，右至左都好啦，就画条线嘅。咁分边三部分咧？嗱，第一就喺你个额头，喺额头嗰个位置，咁即系咩啊？喺眉上面1cm 度位置咧，咁咧你就喺度画一条线，系啦，画咗啦 ，OK。好，跟住第二咧，就喺你个面颊。面颊线啦，咁面颊线即系咩啊？喺鼻哥最有肉嗰个位咧，系啦，最有肉嗰个位置咧就打横去到耳仔边咧嗰条第二条线啦。第三条线咧就系下颚，咁下颚就喺边度啊？系啦，过咗你嘅嘴下嘴唇嗰个位置咧就系你嘅下颚位啦。好，系啦，大家画咗三条线就分清楚你块面部有三条线啦。咁点啊？咁将呢三条线咧，其实就好明显睇到，咁睇到啲乜嘢啊？系嗱，可以睇到咧，你嘅面型咧究竟系乜嘢面型啦？咁咧嗱，如果你望住啦，你嘅前额同埋下颚系同样咁阔嘅话咧？系啦，望住我，系咪啊？系咪你啊？系啦，前额同下颚啊，前额同下颚系同样阔嘅咧。咁你呢个面型咧就叫做方面型。 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前额比下颚阔嘅话咧，前额比下颚阔嘅话啦，咁即系上阔下窄啦。咁你這個呢个咧就恭喜你啦，你有个尖面型。但如果下颚比前额阔嘅咧，或者话你下面阔过上面嘅话咧，你呢个面型就叫做圆面圆面型啊，知唔知道啊？系啦，咁啊分清楚咧咩系方，咩系圆，咩系尖咧，咁你就好容易咧处理到你自己啦。啊，记住各位姐妹。天然咧就系最吸引、最靓嘅，唔使特登刻意。哎呀，我方面型，我圆面型啊，圆面型有圆面型靓，方面型有方面型靓，睇下点样配衬你个发型啦，或者你嗰、那个嗰件衫个领咧，其实都好大影响嘅。所以千祈唔好介意自己咩样子，天然系最靓噶。小塵埃慢活 是啊，平時我哋香港人就話好鍾意排隊啦，但其實我哋都好怕排隊㗎嘛， 是 但我哋成日都要排隊㗎嘛，係咪 乜嘢都要排隊、 啊、 要搵食又排隊， 正常就排隊啦， 係啦，咁你試下打尖啦，冇問題㗎、啊啊、 你試下囉， 幾多人挑戰啫，係咪先， 咁咪俾人鬧囉，係咪，但其中呢我會話香港最長嘅一條隊呢，即係上公屋嗰條應該好長啦， 好長嗰、那個隊呀，係呀，嗰條隊呢冇龍尾呀，我只是想话咧， 都冇将来啊，我会话， 都系，但系都要用时间等嘅。 系啦，但另外一个咧就等到嘅会，不过都要等好耐，尤其是咧，如果你身体状态一个咁样嘅情况要排嘅话咧、 哦， 更加辛苦啦。 排医院队， 冇错，就是、医院队啊吓，即系你譬如见到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嗰啲急症室啊，哇咩流感高峰期啊，排十个钟都会有份噶嘛，系、嗯、咪？有一间嘅医院咧就呢、是、个仁安医院啊，原来佢哋咧自家研发咗一个手机 app， 叫做候诊仪同埋查药 二，佢有一个几特别嘅安排嘅，就系话如果你要去睇医生啦，咁样你咧就系首先屋企咧就用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咧挂咗号先， 系 就可以咧缩短咗非紧急嘅急症病人咧去到医院等候嘅时间咯。即系你谂下啦，平时你要去即系急症室嘅话，你咪要去到又揿飞仔，跟住咧就再分流各样嘢嘅，咁系咪？咁当然啦，佢哋系私家医院啦，系咪？但系都要等噶嘛，系咪？但系佢哋做咗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之后咧，就可以令到第一步，大家就屋企通过呢个手机 app 咧就挂咗号先，佢就会提醒翻你嗱，仲有几耐你要嚟到啦，应该几点咧就会到你去睇医生啦。哇！我覺得呢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其實某層面上，即係當然啦，唔係一啲最緊急嘅 但 係 佢講緊急症室喎。但如果我有喺度等得嘅時候，咁即係個醫院會覺得， 即係佢會 專科都 有。 但 有陣時有啲係非緊急嘅急症病人嚟㗎嘛，即係 緊急 可能 係 傷風感冒，唔係要你真係話 咪自己選擇咯。 中咗槍咁樣， 佢冇自己選擇咧，話我係非緊急。 已中槍咁樣， 係啊， 流血了。 因為咧，佢都用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樣佢就話咧，平均嘅輪候時间咧，大约系46分钟，大约比现场登记咧悭咗一倍嘅时间啊！ 哇，好啊呢、這 个屋苑标志性嘅尖顶喺起火之后大约一个钟头倒冧，部分屋顶亦都倒冧，大火摧毁建筑物顶部嘅玻璃，现场超过400个消防员参与扑救，最少一人受伤。圣母院发言人话：大火波及建筑物内整个木制内部框架。消防繼續向火場射水，爭取時間運走聖母院內的珍貴藝術品。有消防人員說，聖母院的主要結構保存下來並且安全，目前正全力防止聖母院的北塔倒塌。起火原因暫時未清楚，警方估計可能與近日正進行的復修工程有關。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帶來雷雨。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有骤雨，较为温暖。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30。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34点，升23点，成交金额4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7点，跌4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0蚊，升个八；中粮肉食3.7元，跌咗2.6元；建设银行7蚊，升咗9仙；中国平安93.65元，升1.5元。吉利汽车16.58元跌咗3.6元，融创中国41.95元跌咗0.6元，华夏沪深30047.15元升5仙，中国铁塔2.1元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264，瑞士法郎7.81，澳元5.603，加元5.857，新西兰元5.289，欧元8.8608。每百日元兑港元7.00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12,208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2,0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04美元，卖出1,28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啊，联合道去翻太子道西方向咧，近住贾炳达道慢线咧都系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利大厦一段车多，龙尾麦当劳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喎，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 系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揾个有经验嘅电器师傅保养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到底哪个国家最先有城际特快列车将乘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呢？城际特快列车的出现改变当时人民的生活习惯，带动经济。特快列车又是怎样改变当时的购物方式？世界上首枚背胶邮票和现在为人熟悉的红魔鬼曼联球队又怎样跟铁路扯上关系呢？火车起革命，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爱的森林安全篇，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边条树枝棘亲我，哎呀，啲人真系冇手尾啦，就好似办公室啲快乐咁乱咁劈，棘亲人噶嘛。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冚妈妈冚亲我个头啊！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旧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哎，我打东啊！ 哎呀，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而家繼續風騷快活人啊，11:10嘅時間，氣温20度，相對濕度95%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12:30嘅。 嗯，係啦，嗱，但我相信咧，即係我哋即係在座三個咧，見工嘅面即見工啊面試咧嗰啲機會咧就少好多嘅。 都唔係，因為我哋兩個做演員啊嘛，我哋都需要去 casting 啊，有輪選啊咁樣。 呢個都係一個面試。 讀書嗰陣時已經係㗎啦。 讀書嘅時候最繽紛，我覺得。 係啊，因為我哋嗰陣時讀書演藝學院咧，即我同阿東東啦，即都會學校有每年有10演出咁樣㗎嘛，你要輪選，你要做得好，你要排好曬，揾個 partner 練習咗啊，跟住咧先至有機會可以做到嗰個角色㗎。但嗰陣時我成日輸身形咯，因為我矮啊嘛，即係你要做嗰啲咧， 有矮嘅好處， 我 大隻都有大隻好處。 我哋呢啲講真啦，你睇嗰啲劇本啊，10劇本啊，有7啊，都係話嗰啲男女主角，女主角就靚啦，男主角就高大啦，幾可好似我咁矮啊，又或者係東東咁肥噶，係咪先？ 所以你哋咪走去做舞台劇，自己攬住做男主角。 唔係啊，舞台劇嗰啲劇本都係咁，我話俾你知， 唔 係 咯， 慘噶，輸身形咯， 係啊，成日都係輸呢啲咯， 有實力得啦。实力派嘛， 有嘅，我哋有嘅实力，见奖学金咯， 即 系 scholarship 嗰啲 interview 咯， 哦系咯， 你攞好多噶嘛，都 讲攞 佢攞 晒 啦，攞个大奖，哇，几年唔使钱读书，几正， 我有睇住佢个 portfolio 嚟，哇，黄耀祖咁叻嘅， 咁抄佢啊， 系啊， 生得咧真系麻烦啦，我哋讲翻正题啦，面试啊，点样 面试做咩啊？有关个样事啊？ 唔系唔关样事嘅，你面试嘅时候有冇啲特别需要嘅？即系可能 interview 嗰个人咧就会话，哎，有啲咩嘅技能？ 普通一份工应该要有一个 CV 啦，系咪？ 好难写嘅而家， 系咪啊？即系你做过啲乜嘢啊？而家话好似相都唔使粘噶啦嘛。如果系 CV 嘅话，即系最紧要有你嘅个人资料，跟住就你嘅工作表现，你嘅经验是如何？我觉得呢个紧要啦。 同埋你衣着咯，即系要注意一下咯。即系有时真系要着西装嘅，有啲就即系唔好着。 即系短裤啊，即系 拖鞋啊，咁样 拖鞋都有啲手势系唔得嘅。 啱啱啱， 系咁啊，咪就呢啲就系嗰个见工嗰样样，即系嗰样叫做基本嘅、基本嘢啦。但系当你面试嘅时候咧，即系你会唔会谂到啊？嗰、那个面试嗰个人，佢 问你咩嘢？ 问你一啲问题咁样，跟住即系咧，可能 要准备噶。嗱，你通常面试你都会估到，譬如我而家要见一份 sales 嘅工作嘅，系咪 ？sales 嘅工作你会大概要做定心理准备，可能嗰个经理啊、老板啊会问你咩问题，跟住你又要点样答？即系如果你真系认真想得到嗰份工，应该要准备噶。 好，就系真系见一个 sales 经理。好啦，今日嚟啦，咁可能咧喺见工之前咧，可能已经同我经理有一个倾倾噶啦，咁样个经理咧就会问你一条问题，即系除咗你基本头先所讲嘅嘢啦，衣着要整齐啊，跟住咧攞啲 CV 啊，填晒所有嘢啦，咁跟住咧经理就同我话：啊呢位小姐，啊或者诶两位先生， 系 识唔识打牌啊？ 吓吓。 我答唔答真话好咧？呢、這个时候 嗱，倾电话啊，就未嚟呢个 feel 噶，喺电话度嘅啫。 哦，我会认真咁答，我识噶， 系即系可能系 叻唔叻啊？ 叻唔叻啊？ 系啊，我最开头仲啱啱谂住讲咧，我会将所有嘅答案咧尽量精简，冇俾佢知道原来我 系 好中意打，同埋打得几叻嘅咁 叻 嘅。系啊，你试下再问啦。 佢话叻唔叻？勉强啦。 阿黄生同埋阿何生，你哋识唔识打牌啊？ 我都识嘅， 我都识少少嘅。 其实叻唔叻噶？ 我都系主要系陪屋企人玩下嘅啫，即系又唔系特别叻嘅。 系我可以咯，即系一年唔系打到好多次嘅。 我明显讲好想做份工咧，讲大话啦。 好啦，咁你就嚟面试啦。OK， 好。 咁样就有得去面试啦。 嚟面试啦，好啦，嚟到面试啦，好啦，嚟到啦，嚟到当天啦，嚟交俾你啊。 系啊，贵经理你好啊，贵经理你好，我系黄耀祖， 系我系何远东啊，贵经理。 OK， 我哋仲有一个咧，就迟到嗰个曾先生， 系 错嗰只脚系啦。好啦，咁如果等埋佢嚟咧之后咧，我哋入去间房度咁。 哦。 OK， 我嚟啦。 即系我哋系 group interview， 系 group interview 系啦， 一个老板加三个嘅面试嘅朋友， 系啦系啦咁样啦。好，咁跟住埋喺嗰边啦。坐，佢、就有一张麻雀台，叫晒面试呢个三个人同埋个经理自己一齐喺度打麻雀。 吓，阿贵经理啊，做咩你想揾女婿咩？通常话睇女婿咧，见到佢个人品系点，即系牌品系点，人品就点啊嘛。我觉得如果系真系用呢个方法嘅话，好，我买。 你中唔中意？ 我中意， 我好中意啊！系因为真系好容易，真系露馅噶嘛。 系啊， 你 系咪紧 sales 啊？ 系啊 ，sales 经理添啊，仲要系，即系推销经理嚟嘅，系啦。 咁我想问嗰三位嘅面试嘅朋友，佢哋咩反应啊？ 嗱 ，OK， 扯鸠攞个荷包出嚟先值得，就当起咗啦，咁样系嘛？ 当然啦，就咁佢系事先已经问定你识唔识打牌啊嘛，即系话嚟到你哋真系唔可以呃人噶嘛。 哎呀，我唔识啊，即系佢哋喺度扮傻扮可爱嗰啲咧，行开啦咁样。 可能你当时可同电话经理讲咧，你唔识嘅时候咧，对住佢已经唔使你嚟啦，可能 我 净系识 象棋。 玩桥牌啊！我哋咁样 真系啊，用咗打咗一个钟头添啊！呢几个人 咁认真啊， 打咗一个钟头啊！咁啊，就个经理咧就期间同呢三个面试嘅人咧，就喺度打牌， 一路打牌，一路倾偈， 一路倾偈， 了解佢哋，同埋睇下佢哋有冇一个真嘅面目。就展露出嚟咁样， 姐成日都话咧打牌见真章噶嘛，除咗阿奶奶唔系外母要见女婿之外，原来而家经历佢喺城村睇先啊，四川成都系啦，佢话嗰度啲人咧原来好中意打牌嘅，咁所以咧佢话咧，所以咧你要推销啲客，因为佢做经理啊嘛，即系要搵啲客翻嚟啦。佢话大部分嘅客咧都系需要打牌噶，即系话你可能要应酬嘅时候要同佢打牌，咁、你唔识打牌嘅，对唔住啊，你点做呢份工？ 我即刻谂第一样嘢咧，如果我为咗要见客，我要打牌嘅话咧，我输咗嗰啲钱系唔可以入公司数啊！我即刻谂呢一样嘢，如果唔系真系贴钱打工嘅喎，如果唔系会， 我哋谂嘅嘢真系一模一样，系咪？我即刻谂唔系谂赢点算，系谂输点算？ 即系做到单生意，但我输咗间厂，我自己冇咗层楼。 佢有冇讲？虽然佢又冇讲咧，话究竟嗰啲本啊，嗰个本究竟系可唔可以 claim 公司钱啊？佢又冇讲嘅。佢话咧，因为太多客咧都中意打牌，而呢个打牌你系需要知道嘅，同埋佢话当我同你哋打牌嘅时候，我就会一路打就一路睇下你哋嘅嗰个表现啊，话言行举止啊、人品啊、沟通技巧啊，同埋你嘅思维啊、等等咧，都会咧睇得出晒嘅。 我觉得好好， 系啊，佢话即系打牌真系见真章咯、咁样。 但系佢系我好想知佢系卖咩、销售啲咩嘅咧？ 啊，佢又 冇讲咩行业咧？ 我估唔系衫嗰啲，即系如果佢话要坐低同啲客。 咧，即係打牌聯聯誼下嗰啲咧，可能即係保險啊，即係之類嗰方面 sell 嘅嘢，可能係。 係啊，咁啊，所以咧，佢話嗰個女仔咧就面試完之後，佢就 po 咗出嚟就話：，我今日見咗份工咧，好得意，要我打牌等等嘅。佢話佢最終咧打咗一個鐘頭，佢仲贏鬼埋添啊！ 哦，即係有計錢添㗎。 有㗎，佢話 可能係籌碼嚟 㗎，可能籌碼嚟，應該。 即係老細都未請你，我輸啲錢俾你，個老細都好難做啊咁樣。 佢就話：，希望我贏咗都係等於嗰個即係嗰份工我都係贏埋啦咁樣。 但係佢贏嗰陣時有冇意氣風發啦？ 係咯， 如果真係 其實都仲未完㗎個 interview 係咪？係 睇下你打贏完之後你會點樣同啲客， 又或者你贏咗老細錢， 係啦， 跟住你收唔收佢啲錢咧？籌碼嚟嘅啫嘛，可能你收嘅話， 但 係 你收唔收啊？ 我唔收，我一定唔會收。咁我嚟见工啫，我又唔系谂住赢你钱，喂呢啲要好得睇噶嘛，系咪先？同埋讲真都真心噶，我真系谂住嚟见工，我唔系谂住有利有食有力噶嘛，系咪？我系最想做到嗰份工咁样噶啫嘛，应该系。 但系经理就可能话你点解唔当我系客人啊？如果客人就系、是、喂、哎，可能1000蚊，唉太少数目唔收咁样。 我即系觉得好似唔俾面个客人咁啊，系咪？ 系咯。 咁如果老细你真系想我代嘅话，我唯有勉为其难代咗啲钱佢啦。 系好得意嗬，有啲咩面试咧好得意嘅？ 喂，下次二台。请人啊，叫阿台长用呢个方法。 系啊， 阿田，我哋系帮手定 嘅。我哋帮手，我哋帮手面 啊。好啊，好啊， 呢个好人品好啊。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胜选只得一个。候选经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哭出几串，为我坚持同到半生，亦有张椅子，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坐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是否爱还是其次，比不上恋人，但厮守一辈子。无论你喜欢谁，请你继续留下身边这个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剩低几寸，留给这女子。谁个共你也许真的不容易，喜欢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 Kelly 陈慧琳最佳位置。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今日天气麻麻地下，雷暴警告去到12:30，20度气温，相对湿度94%。 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有桂花田，有黄耀祖，仲有我哋嘅嘉宾主持东东何远东。 系啊，张志豪希望佢一切顺利吓，可以玩到下个礼拜翻。 系，我听到一切顺利，我哋嚟讲，哇，佢唔系去咗玩咩？系、哎、 玩都系一切顺利噶嘛。 佢今次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 系啊， 系咩？ 佢有老有嫩， 佢系爸爸去乸儿，带住佢阿 B 同埋两老，即系佢阿爸妈咧，就一齐出发去旅行。 系啦，而平时。咧有佢太助帮佢打点一切噶嘛，太助今次系留守香港凑细 B 嘅， 所以我好想睇到知道佢嘅情况。如果佢每日一个文章 post 翻嚟咧，咁就好啦。 我谂佢唔会有时间噶， 我哋啊嘛， 佢应该系论尽嘅。我有少少替佢替 Uncle Auntie 担心系啦， 系 啦，究竟个仔可唔可以照顾到佢？但系唔怕啦，平时都 Uncle Auntie 照顾佢噶啦。 即系咁啊，系啊， 都冇乜所谓嘅呢件事。 好啦， 我见咧你两位咧即系人品都应该几好咧，头先咧。啱啱讲打牌嘛， 啊、 你平时咧搭嗰啲扶手电梯咧，你哋会系企埋一边啦，定系会喺条扶手电梯度周围 上上落落 嘅？其实咧，我咧就企埋一边嘅，但好无奈嘅身形咧， 已经系霸住咗噶啦，系嘛？ 你有冇打横 单脚企啦？你不如 有时咧，即系真系有少少压榨嘅。咁样咁跟，因为加埋个袋啊嘛， 都系。 咁咧，跟住咧，就个袋永远都喺度抹 lift 咯，即系抹嗰啲电梯咯。 系。咁你会 嗰个袋成日 high 住嗰度，因为我要企埋啲啊嘛，咁所以咪 high 住佢。 唔系，咁同我一样。我根本上就系抹紧条扶手电梯嘅，即系根本上就系、 是、你净霸晒成个啦。 系啊， 唔系 咁诶，有冇话会企喺左边定企喺右边啊？ 我哋香港人咪应该企右边咯。 系啊，一边企一边行咁啊，好似个暗地啦。但系咧，截咗阿 O 头啖汤先啦吓，直播室里面突然之间多咗个朋友、啊，我哋要热烈掌声欢迎。今届我哋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阿 Ben 袁富华，啱啱路经啊， 大家好，路经噶咋？ 喂，虽然路经啫，我见你两个咧后背咧成揽住你咧，锡住唔想放阿、啊、前辈。 系我直头唔想佢走住，因为我未同佢影相啊。 我影咗啦，咁样 唔紧要，我专登系行入嚟打个招呼嘅啫，因为喺有些少嘢做啫嘛。 系， 唔系你有个访问？ 系啊，留意住详细嘅内容啦。二台院线阿 O 同埋 Shelly 主持嘅节目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快卖咗告白，佢唔知佢哋中唔中意。 咪梗系中意啦， 梗系有啲好嘢，梗系快啲讲噶嘛。 同埋应该我头先见你哋倾咗咁耐咧，都一个几深情、几详细嘅专访嚟噶，系咪应该一个？ 其实都唔算好详细嘅。 我 已经见到于 是就 Shelly 入埋。 系啊，喂，嚟 Shelly 嚟啊，系嚟 Shelly 一齐坐大 髀 嘅。 我哋分享 Shelly， 我哋分享，系啊，好多人啊，突然之间，喂， 系啊， 一定要我谂我同阿东东系特别开心嘅，因为阿 Ben 咧，我有合作过，东东有冇同阿 Ben 合作过？ 佢有，佢有导过我噶。 你估唔估到阿东做咩啊？当年导佢嘅时候， 我唔记得咗系边 个，佢咪就系斟茶递水啦。 唔系，好明啊，做得好好。 系咪学校嗰阵时嘅演出啦，阿 Ben 哥翻入去读书嗰阵时， 唔系 啊，我唔记得咗系边一个啊， 你估都估唔到， 咩啊？睇下阿东都唔记得咗，你睇个样， 我梗记得，不生难忘啊，排嗰个戏， 系咪好喊噶？好虐待噶？ 好开心噶，好开心噶，佢系做老夫子。 嘅大番薯， 大番薯， 哇，做得好 啊！系啊，我以为 佢 个 角色， 系啊， 即系非作你，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啊？系咪？ 我真系唔知啊！即系呢件事， 系啊， 系啊，我哋又要影相啊，好忙啊，又啲时间嘅关系，系啊， 喂， 老夫子，你大番薯，咁我想问下，边个系做老夫子啊？系咪舞台剧嘅演员嚟？我哋未必认识噶。 冯志坤，第一个 坤。 系啊，第二个就系 Aska 咯，梁嘉 文。Aska，OK， 系啊。 咁应该揾我做陈小姐啦，即系成日俾人打劫嗰个。 陈小姐， 阿祖你而家个样真系要描述下。 唔系，其实我有个单字想讲出嚟，但我就吞翻住。我想讲个好字啦，你除咗你不作他人选啦，系咪？ 系啊，陈小姐成日俾人打劫噶嘛，啲老夫子成日求婚噶嘛。 但系最重点系要着。旗袍喎，我哋唔好再諗啦。 你嗰時有冇打即係剷光頭，即樹翻三支嗰個頭髮喺度啊？ 冇嘅，本身都唔多嘅。咁我哋咪再粒我哋有做啲後期咁樣嘅，即係戴咗一個 即係造型方面 冇咁樣 遮住咗咁樣，側邊就剷咗佢咁樣。 但係最重點，我記得係跳舞啊！你自己講下導演。 因為嗰個係 rewind 嚟嘅，因為 之前我係做副導，係第一個係有高志森先生做導演嘅。我攞翻我個藍本我嚟做嘅時候， 係、 哦、咁當時嘅時，即係當時嘅年代嘅節奏咧比較慢少少嘅首演嘅時候，到我嘅時候咧，我成日嫌嗰啲歌嘅節奏慢啊，咁所以就推快咗佢叫個音樂總監嘅時候，所以咧佢哋有跳舞啊。當時阿朱古力一跳嘅時候咧，佢就推快咗一半嘅時候，佢哋咪跟住個節奏去跳嘅時候咧，個個跳到趴街，我啊幾好， 小心講嘢啊，係啊，跌倒，係 啦， 跌倒好辛苦，氣喘，係啦， 真 係 真係 真係跌倒㗎，真係會， 係啊。我仲記得咧，最開頭咧，由於咧我比較高啦咁樣，咁跟住咧佢話啊，不如你試下踎低跳啦，即係跪啊踎 啊， 即係整鬼你啦，係咪啊？ 所以話咧，做一個舞台劇演員，不論係做導演又好，各樣嘢都唔容易嘅。但係咧，見到阿 Ben 袁富華啦，就攞到今屆嘅金像獎啊嘅最佳男配角啊，再一次大大力恭喜曬！ 多謝見到啲好朋友，好開心。 係啊，多謝阿淑儀啊，好耐都冇喺粵，即係喺個時段出現過。 錢姐你好 啊， 錢姐，我嚟跪拜你啊！ 我可以到要跪拜啊！ 喺呢個風騷快活人度出聲。好難得啊！ 仲更難得你哋咧，就是星期日嘅節目， 星期日 嘅節目咧，係啦，係接住嘅。 介紹一下啦，二台院線啊，我哋四月啊新陣勢嘅新節目嚟噶嘛。 冇錯啊，咁啊今日星期第三集啊，第一集啊有啊四哥啦， 係啊犀利啊， 第二集又有啊翠絲嘅啊黑哥啦，同埋淪落人嘅導演啦，第三集就有袁富華。 哇！你好勁啊，你 casting 梗係啦，越嚟越勁啊！係啊，咁啊有阿 O 咧同我出嚟，曾淑儀主持嘅，咁啊星期日上晝10:00-12:00， 系啦， 二台 电 视， 系啊，想听到阿 Ben 咧更加详细嘅访问咧，就可以留意住啊，就是、今个星期日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10:00-12:00嘅二台院线啊，系啊，诶，唔好意思啊，咁样揽咗你过嚟咧，倾咗几句偈啊，吓， 开心啊，上到风骚快活人啦， 再次恭喜晒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嗱，头先阿东都唔好意思，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剛才突然之間有貴賓嘛， 是 啊，得獎者， 我見到你攬頭攬計，哇，好像想即 是、啊、 好想還 買，因為你想想即認識了 Ben 哥這麼多年、嗯、即那時候我都叫阿 Ben 的，是 不是、啊啊、 我們同輩來的大家都很年輕樣，見到他可以登上一個大舞台，甚至國際的獎都拿到、 啊、 好大家開心、okay、一陣間繼續風騷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深水埗上星期五发生枪击案，警方今朝早带同涉嫌开枪的男疑犯到现场重组案情。疑犯被黑布蒙头，锁上手铐，在街道向警员交代情况，期间有警员手持一个背囊，疑犯就在背囊拿出一个类似手枪的道具，并指向不同方向，再放返入背囊。警员之后将佢带上车离开。警方就今次案件暂时拘捕5名男女。香港电影发展局欢迎中央相关部委同意实行5项放宽措施，进一步便利香港电影同电影从业员进入内地市场。主席黄英伟话：取消港人参与内地电影制作的数量限制，可以鼓勵電影業界更積極參與內地電影製作，而取消內地和香港合拍片在演員比例和內地元素限制，以及取消合拍片在內地立項申報費用，都可以進一步便利合拍製作。另外，他認為容許香港電影參與競逐內地電影獎項，可以增加港產片在內地的知名度和認受性，而發行推廣申請獎勵可以鼓勵本港電影企業參與推廣優秀內地電影和合拍片，有助兩地影業共同開發市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有意見要求收回醫委會權力的時候，說醫生註冊問題是長期關心的議題，要理性冷靜處理，強調絕大部分醫生盡忠職守，人心人術，作為特首不想見到因為情緒化的討論而對醫生產生負面看法，亦都不想影響醫生和病人互信的關係。 林鄭月娥說，放寬實習安排是不會解決到醫生短缺問題，希望同樂意探討有任何方法在短期內增加醫生人手，認為各方應該坐下討論。他又提到，政府以為放寬海外醫生實習要求的原方案有一定共識，對方案被否決感到失望和遺憾，歡迎見到主席和委員願意重新討論，希望達至政府原本希望見到的結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再次回應修訂逃犯條例建議，她重申修例是提供法律基礎處理台灣殺人案，以及堵塞現時制度漏洞，若果未能與時間競賽，未能提供法律基礎移交逃犯，就會出現不想見到的結局。但立法會審議修例仍然會繼續，希望立法會盡快討論。對於有商界人士建議修訂逃犯條例不設追訴期，或者對移交逃犯劃線，林鄭月娥說，若果修例不設追訴期，相信社會大眾不會接受。她又說，希望社會聚焦處理現有移交逃犯問題的不足之處，盡快完成修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幾日有驟雨，較為溫暖。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中午12:30。而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952点，升141点，成交金额5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3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8点，升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1.2，升3蚊；建设银行7.08，升0.07；中粮肉食3.09，跌咗2.04；中国平安94.15，升1.55。吉利汽车16.66跌咗2.8，南方 A50 15.5升2.8，工商银行5.98升1.3，华夏沪深300 47.7升咗6，融创中国42.2跌咗1.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11.97，瑞士法郎1.004，澳元0.715，加元1.339，新西兰元0.676。人民幣6.71，英鎊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2,218点，升49点。港金現價報12,028蚊，跌12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85.11美元，賣出1,28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亚厘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政府合署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另外红棉路上山方向慢车排到去金钟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还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陈尚思认真做，如果你在家里的复活蛋里面加一样东西，你想加些什么呢？ 加茉莉， 加斯培、 加阿乐、加迪神啊！ 点解要加我哋落去呢？ 因为一只寻常嘅复活蛋加咗我哋，咪好认真咯！ 哇，使乜咁黑 sell 啊？ 二台为你加添爱。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嘅，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唔系，先生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刷得好。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是啊，十一点半之前呢，我哋突然其内有个突击啊，咁所以呢就係突击咗几分钟，咁啊打断咗东东老师有一个问题呢就问我哋。 我哋又嚟过啦，嘟嘟嘟嘟。 係啦， 嘟嘟嘟。 有经验㗎啦，我已经识接㗎啦。 係咩呢咁样。係左上右落啊，你问到我哋。 上回就问到係啦。 你 会企边度， 你会企边度，咁啊大家都听过啦，咩左行右企咁样㗎嘛。咁大家呢就会即係留返左边嗰条通道呢，就俾人哋呢走上走落啊咁样。 咁大家呢 我就企埋右边㗎嘛。 企右边嘅咁。但呢如果喺其他有啲地方呢係对唔住倒返转㗎喎。 係喺日本係倒返转。 係企左嘅咁样囉。 係呀，呢个算唔算係一个香港不明文嘅规定呢？因为我试过啦，起码我见到啦，如果你选择咗，尤其是可能係一啲游客，他哋未必太知道香港呢個不明文規定嘅話咧，喺平時人哋上上落落嗰邊咧，企定咗喺度咧，係有幾多人接佢嘅？ 會啊， 仲有我見過一次真係好冇禮貌嘅，喺銅鑼灣地鐵站，咁啊有幾位咧係內地人士嚟嘅，即係睇個外形啦，咁樣就係講國語啦，咁樣佢哋企咗喺度，佢哋唔知啫嘛，講真，佢哋唔知，但後面嗰個接咧去到。跟住就行开啦，阻住晒，即系之类嘅说话系好直接咁样攻击嘅，冇粗喺冇粗口喺入边。不过嗰个字咧，我觉得嗰个态度其实等同于攞咗粗口嚟讲噶啦。 即系个态度问题。 而嗰几位嘅游客咧就好尴尬咁，对不住对不住，即系唔好意思，就涉埋咗另外一边。因为其实佢哋都唔知道，佢哋咪有心阻住嘅。但系讲真，呢个系一个不明文嘅规定嚟噶嘛？明文嗰个系点样啫？叫大家永远都要手握扶手噶嘛，唔好上上落落噶嘛，系咪先？ 啱啱。 但其实早几年咧，其实系提倡过一样，即系有原来系有提倡过呢个口号嘅，即系叫大家左上右企或者左行右企咁样嘅。咁、 okay、 其实都即系沿用到今日，大家其实都有遵守呢一样嘢嘅。如果大家即系平时 少少啦，即系虽然咧，我亦都睇过另外一个报告就话，如果你哋唔好上上落落，两边企定咗人嘅话咧，其实系更加快嘅。 系啊，而家日本咧就话啦、哦，因为咧嚟紧咧应付呢个2020奥运咧，咁样大棚人咧即系走咗去东京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不如咁啊，大家一齐啦，唔会赶嘅，即系你企多个人喺度咧，咁一齐走，一齐散，一齐散咧，咁其实佢话咁 仲有秩序添， 系仲有秩序啲，咁所以咧就建议咧一个梯级就两个人企，系啦，冇得上落啦，已经。 哦，原来咁样会快啲，可能整体会快咗， 因为你见到嘅而家譬如喺啲港铁站，尤其是系嗰啲翻工放工嗰啲繁忙时间咧，因为你就系得一边就大家想企啊嘛，唔想行上行攞，就是啲扶手电梯 好 危 险噶， 变咗咧就喺嗰、那个上扶手电梯之前嗰个位置度咧就聚集咗好多人流，大家咧就喺度棘住咗。其实有啲人咧就想佢另外一边，其实我都系想企，我想上到个扶手电梯嘅啫，但系就棘住咗咯。总之就好多人聚集咗咁样啦。 系，我有时都会夹硬摄去企， 你夹硬摄。 同埋咧，我建议大家真系咧唔好即系紧贴住下一个人或者上一个人，即系话上落都好。 啦，即系话你起码隔一个梯级好啊，因为咧你唔知道前面嗰人咧会有啲咩事情咧，即系到到去到诶嗰个目的地咧，即系上到去又好，落到去又好啦。如果万一有啲咩事，你都叫有一格嘢空间咧，俾一俾 咁样 系 咪？ 因为即系嗰条运输带咧，即系咁上落嚟咧，嗰、那个意外就会发生噶啦。 系、哎、我真系试过， 记住啊，真系要好危险噶。 好彩我身手敏捷啊，即系我即刻咧，即系因为 即 系难 得你自己咁可以赚到自己身手敏捷。 唔系我真系身手敏捷噶， 系啊，以佢嘅身形嚟讲，佢算好敏捷添。 因为咧。真係有人塞咗喺嗰個落嗰個位， 真係啊！ 咁然之後，其實佢發生咗小意外嘅，唔知個拐杖定把遮咧，突然間，哎呀咁啊， 係啦 係 啊， 即係整咗一下咁樣，咁跟住咧，哇！我係排第三嗰、那個，我喺度諗，如果我撞埋落去，我後面嗰啲應該冇人走到啦。 效應啊，係咪？ 係啦，咁我就好大罪噶嘛，即係我驚我自己影響很多人。 唔 係 啊，問題係意外就會出現咧，就係、是、人搭人咁樣啊。 好驚咁樣，咁所以我就即刻身手敏捷咁樣轉走咗咯。我其實我睇咁耐咧，就係因為咧上海嘅地鐵咧，咁咧佢即係其實都有講嘅，就係話佢而家咧要取消依一個提倡左行右企啦。 哦， 咁咧 即 係 唔要啦，即係 系啦， 唔俾上落， 唔俾系啦， 系啦，佢就系直头唔俾上落。 即系你要再喺度行上行落喺上海嘅话咧，就唔啱上海嘅规矩啦。 可能要罚添啊！ 系啦，佢咧甚至乎咧，其实而家咧呢个提倡啦，咁就已经摆咗出嚟啦。佢仲写埋咧系禁止咧喺呢个扶手电梯嗰度行走同埋奔跑。咁呢个大家都明啦，即系呢个一定危险噶啦嘛。咁佢就话有啲原因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因为咧嗰啲扶手嗰啲电梯咧嗰啲级数咧系比较大啊，即系同大家日常行。嗰啲樓梯咧唔一樣啦，咁呢個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啦。咁第二個理解咧就係佢話，因為咧大家咧成日都永遠停咗喺右邊啊，咁右邊咧嗰啲基建咧好容易故障啊。 呢、這個我諗到啊，即係邊央邊啊，聚咗啲力喺一邊度， 係啦， 即係話可能用耐咗咧就有少少傾斜斜咗，側中咗右邊。 因為長期咧啲人都企曬喺右邊， 其實有合理噶喎。嗱你諗下啦，嗱如果 size 比較大嗰啲人咧，你唔會咁樣自己選擇行噶嘛，通常都係咪先？ 係啦， 大家都好同意係咪？咁啊更加重。你就更加聚喺另外嗰邊啦、 啊。不停走動咪啱數咯，咁佢咪唔使會側重一邊啦，係咪先啊？即係咁講。 咩不停走動嗰啲輕補啲啊嘛。 係喎，咁咧啊，點解唔諗下咧？呢、這個禮拜去企右。嗰、那個禮拜企 你去遵守 啊！啊 你 估啲 如果 你 諗住咁樣嘅法例出嚟，我話俾你知啊，即刻俾人哋叮走啊！你 冇啊！即係我一見到呢個新聞，咁佢而家就係、是、即係內地咧，就即刻喺度有人就喺度問啦、啊。喂，其實呢、這個即係措施係咪真係咁好咧？咁樣啊？咁 佢哋嘅意見而家比較傾向咧係贊成定係支持咧？即係大家都企定定啊，定係可以有一半可以行上行落嘅咧？咁樣 嗱，咁、啊、你都知道啦，即係我睇嗰條片咧都幾官方嘅。咁大家都覺得係，哎好啊咁樣，我哋咧一於咧就全部企定定喺度，即係唔好周圍行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咧都有啲網民咧喺度留言啦，就話嚇、啊、原來我哋企埋一邊就會基建故障。 呢、這個真係冇諗過、 啊。咁樣即係其實唔係咁化學啊嘛，咁樣。 係。 咁不過都係要保養。 幾時生硬話有冇講？ 其實佢哋而家開始已經開始咗噶啦，我睇嗰條片。 喂，真係啊嗱，大家咧即係搭呢個扶手電梯咧，其實世界各地咧真係冇話呢條規例咧，即係左上右落左 或者調翻轉啦， 係啦，即係倒翻轉咧，都係真係留意。如果你去人哋度去玩嘅時候咧，望下人哋咧搭扶手電梯嘅時候，總有人企喺度嘅。咁、你望下留意下咧，咁你自己唔該跟翻嗰條隊啊，唔好用慣你自己喺香港嘅方法。 但其實我會話香港個方法咧，任何一條扶手電梯咧，應該都係叫你緊握扶手。 當然啦， 呢、 這個呢 一個其實就係最好噶啦，即係起碼最安全啊嘛。 我怎么都学不会， 别人到底怎么把秘密 写的手卡花尖嘴， 就是这朵的玫瑰， 我怎么都学不会， 不是你作业要先赔罪， 红花都有绿叶配， 我心在银子相无愧， 到底我哪根筋不太对，告诉他我可以入赘，最大的男生就像苍蝇一堆，每天都围绕着在飞，我拿着苍蝇拍前辈不敢睡，穿上垮裤要配花牌， 感谢，又快又心中颓废。到底哪一关的时间， 只要是他喜欢， 我会努力去学。别人到底怎么把妹妹一哭二闹三下跪，厚着脸皮大事绝不退，怎么都学不会，提倡保密不能问几岁，耐心陪她逛大街，对就算走团也不累。 Don't be insatiable, I say you're fatal girl,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I'll try to get you girl, I get you diamond bros, take you around the world, I got myself a credit card to satisfy your heart, how do I get with this, I stick with this, get your teeth from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I see in your body girl, I just can't seem to learn, but baby I just don't care, with love that's right, I just don't care now, listen up, 九朵的玫瑰， 为什么都学不会， 不是你做也要先赔罪， 红花都有绿叶配， 这心在银子像乌龟。他说过流汗有男人味，我每天打球到半夜，在他的面前我始终爱半截，说实在没什么地位，因为爱这一切我都无所谓，穿上垮裤要配花瓣鞋，又快又心装颓废，这到底哪一关的时间， 只要是他喜欢， 我会努力去学。 我什么都学不会， 别人到底怎么把妹妹就是众多的玫瑰， 我什么都学不会， 不是你做也要先赔罪， 红花都有绿叶配， 心在银子像乌龟， 什么都学不会， 别人到底怎么把妹妹 一哭二闹三下跪， 厚着脸皮大事绝不退， 我什么都学不会， 你总倒霉不问几岁， 耐心陪他逛大街， 腿就算走断也不累。 系啊，有潘玮柏呢首歌叫做《学不会》， 点解要笑？ 系啊， 你自己解说啦。 唔好啊，系真系佢要我企，我咪企咯；要我坐，我咪坐咯。我打工噶啫嘛， 帮助消化。 一阵间我哋处理下个麦啊吓，弹起咗啊吓。 系好啦， 好， 翻嚟风骚学人啦。 系啊，今日咧，今个星期啊吓，阿豪仔咧就会放假嘅。我哋有东东何远东啦，仲有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嘅。有一个职业我喺个节目里面都讲过噶啦，好有兴趣嘅。私家侦探 哦，做咩？ 即系你个私家侦探，你永远觉得咧，即系好神秘噶嘛？佢哋有啲 咩啊？我望你有几似傻炮噶喎！ 哇，做咩事啊？ 起码我都系一粒国际巨星啦，咁系咪？咁样讲嘅话， 人人都识你 系嘛？人人都识得我啊！嗱，今次喺台湾就发生咗一单嘅新闻，佢哋有一位嘅女士咧就怀疑啊，自己个老公 系 包咗个二奶， 系 出面仲有咧就系另外一个嘅单位。 有头家， 有头家啦，真系啱啊！有头家噶啦，所以咧呢位嘅太太啦吓，佢就觉得我老公究竟系咪去咗滚？佢就决定揾私家侦探去帮手啦。 咁就唱咗滚滚出去，叫佢走啦。 系啦，唔系跟住咧就嗰个私家侦探啦， 系 就真系揾到。找到那个地方呢就是疑似就是他老公，因为其实那个老婆呢就告诉个私家侦探知的，我老公呢应该收埋个小三啊，就在这个风骚大厦八楼C啊这个单位到啦。 我真的觉得他那些老婆呢好犀利的，即是你开始已经怀疑啦，但是没有证据没成啊嘛。但是你真的自己都开始跟踪他，起码有少少嘢。 可能个老公渣啫，有啲蛛丝马迹跌咗出嚟呢。 咁你渣就唔好去做呢啲嘢啦。 但是所以最叻嘅私家侦探咪就是他老婆。 今次唔係喎，個老婆真要揾私家偵探去幫手喎。私家 偵探咁多嘢，今日要做噶嘛？ 可能都要工作噶嘛，係咪？ 佢要影相嘅。 係啦，要揾咗個私家偵探咧，就去到嗰個八樓 C 門口度啦，即係疫情入埋個大廈咯。私家偵探咧就發現咯，咦？ 入面传出阵阵嘅开心嘅声音， 好开心好笑。 系啦，总之就发出 咁样，佢听紧风水百人啦，肯定 系。 再唔系嘅，肯定有听下星期一人人妻嗰个环节啦。 系 啊，你点啊？哇，好心 我听嘅开心嘅声音，就大家自己想象下啦。令到呢位嘅私家侦探咧就觉得，咦， 内有 该真系内有乾坤啦。跟住咧就叫埋阿太太就嚟啦。 哇，即刻添啊！哇， 算噶，咁 好危险啊！ 因为个太太咧想呢位嘅私家侦探做嘅嘢咧，就真系要证据啊嘛。系咪？即系我要捉奸都要在床噶，系咪？ 咁但系单凭呢啲咁嘅声音声线，你谂下，一来你要第一时间去 check 下大门系咪真系薄到咁样，可以咁大声去笑 声 笑出嚟？ 呢一点我都唔知，即系嗰啲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再到 你 走落去咯。 你话 咪 好夸张？ 系 咪啊？系咯，你话咁夸张？ 嗱，唔知 再谂下佢老公系咪有咁嘅能力令到佢咁开心？ 咁啊，太太未开心咯。平时边有咁大声噶老公？ 系啊， 笑得咁开心，全条街都听到咩意思啊？咁样噶 嘛？我觉得作为个老婆咧，都要精明啲啊，都要喺度谂下，究竟系咪我老公里面有一个大即系咁大搞作咧？ 所以个老婆已经准备好啦。 哦、 就是要个私家侦探帮佢爆咗个锁，即场走入去，唔单止、入咗间屋啊，你就见到嗰个真实嘅情况，究竟个老公做紧乜嘢？又或者屋入边嗰个系咪个老公同埋嗰个疑似嘅小三啦？系咪？更加进一步去做咗嘅系咩咧？拍片、影相， 有套餐嚟嘅呢啲， 最终 直播已经算好啦。 呢一个就系嗰单新闻啦，最后尾变咗一单法庭嘅消息。 哦， 你估下？边个俾人啊判埋噶啦已经？ 诶，系咪台湾啊？ 台湾 喺台湾咧，一定要捉咗嗰个奸咧之后，先可以申请离婚嘅。即系如果唔系冇呢啲嘅罪证咧，啊，同埋可以嗰个太太去即系叫做咧攞翻钱噶。即系如果捉到个老公真系捉到正一正咧，咁佢就咩都攞晒噶啦。 但系 但系佢而家呢件事一定唔系咁简单， 所以我就想问下啦，呢个系一个法律嘅 IQ 题嚟嘅。究竟呢一单新闻啊，而家嗰个老公就俾人哋影埋相噶啦，就佢就一定系有通奸嘅情况噶啦，有个小三出面做个单位添，老婆咧就。你啊，做乜咁奇怪啫？我头先咪讲咗一次咯。 唔系，我意思话真系坚捉到佢哋两个系。 唔系点会影到相啫？人哋唔识嘅，你都影人哋相咩咁样？ 我以为佢睇紧其他嗰啲电影啊，即系其实冇呢件事，大家真系坐排排坐喺度。 你谂得太单纯啦，呢一位人妻。 我睇好多， 问下广播道人妻啊，佢冇咁单纯噶佢。 我睇好多嗰啲电视剧咧，通常呢啲咧就系话佢嗰啲证据用唔到，因为咧佢爆门嗰个犯咗法。所以入面啲证据全部都作废。 嗱，你只可以咁样讲，通奸我哋可以照顾佢，咁样真系一个事实嘛。咁可以倒翻转头反告翻个太太，你爆门咧就入屋爆窃，咁可以告翻佢转头啫。 咁我就系我个问题啦，都未唔俾我问啊，你哋两个究竟而家边一个？嗱，有四个主角啦，系咪？ 系 边个？包括埋个私家侦探啦，即系佢四个都喺个现场度出现啦。 嗰两个奸夫人妇同埋嗰个太太， 边个要孭起一啲法律嘅责任咧？ 嗱，嗰两个奸夫人妇一定要噶啦，因为咧佢哋台湾就唔可以咁样有啲通奸罪嘅，咁即系除非你离咗婚啦，离咗婚之后咧就冇紧要嘅，因为你都系单身啊嘛。咁嗰个应该系嗰个私家侦探，私家侦探咧就 系 叫做入屋爆窃。因为佢 爆 窃 添，系冇偷嘢， 唔系即系佢爆门啊嘛， 偷紧情嗰个系入边嗰两个， 唔系 佢偷咩咧咁？ 佢系衰硬噶啦，咁呢两个咧，嗰个太太就系以图或企图 主脑咯， 就系主脑， 系啊， 系啦，即系 应该系咁，四个都有罪， 但系都冇答你条问题。 但系我想讲，你哋系啱嘅， 我一定系啦。 嗱，但系好多人都估唔到，因为咧而家要上诉啊，上诉就系边个咧？就嗰位私家侦探 啊嘛， 私家。偵探其實佢都係打份工啫，係咪？ 係 衰咩咧？咁樣究竟？ 喂，咁你嗱，你打工你都有個譜㗎，你咁樣去爆人哋哦， 係 唔係？佢聽人指使，即係話其實佢都無辜嘅噃。 唔係，但係佢只腳係佢掹入去， 係即係破門嗰下， 破門嗰下係佢，即係 你開 大廈閉路電視應該就見到佢只腳掹下掹下 嗱咁。个结论系点样咧？佢真系有掹下掹下噶嗰只脚，因为入去咧，佢哋仲不停喺度影相啊、录影咁样啊嘛。最终咧，因为之后有上诉嘅情况嘅，开头咧个官咧反而嗱个新闻系冇判到，即系冇写到出嚟啦。嗰对奸夫人妇有冇罪？我哋当佢有罪啦， 一定有啊，唔使讲啊，睇下判几多噶啫。 呢一位嘅私家侦探咧，同埋嗰位嘅太太咧，事后咧就俾被告啊。 被告佢哋咩侵入住宅啦、妨碍秘密嘅罪啊吓，跟住喺一审嘅时 咩妨碍秘密罪啊？ 我唔知道佢真系咁识， 因为佢哋秘密紧咯。 哦，妨碍咯，但系佢 因为其中一个罪咧就系话咧，佢哋系有咧偷诶，即系有影低人哋身体私隐嘅部位， 哦、 即系可能佢哋衣衫不整啦， 咁呢个罪证嚟噶嘛？ 系啦，所以咧就系话， 我不诚实使用电脑啊， 系啊， 判处两个月，判处两个月。哦，但后尾呢位私家侦探咧就觉得唔啱，我要上诉啊，因为佢就话咧唔系，系嗰位太太啊要上楼啫嘛，所以咧系佢要求啊，我先至开门破，即系破门入屋嘅咁样。佢就话我冇咩犯到嗰啲咩侵入住宅罪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啊。 咁 好啊，你帮凶啊，你帮凶你都有事噶啦。 阿官就差唔多咁谂啦，佢就话另外一条罪咧就话嗰个泄露身体私隐嘅部分啊嘛，佢话都系嗰位太太啊临时咧要咁样做嘅，即系同我无关。咁样，上诉庭咧就咁样讲嘅，就系话你都明知嗰位太太啊，成件事点解要揾一个私家侦探啊？就要揾到佢老公通奸嘅罪证啊嘛。所以其实你预见到啊，如果你哋要破门入屋啦，又或者会摄录人哋嘅私隐照嘅话咧，呢、這个你接呢单工作嘅时候，你预咗你要做噶啦咁样。 哇，佢真系好无辜啊！因为其实佢都要打份工噶，人收到咩 order 佢咪要做咯。咁同埋呢件事都系好理所当然嘅啫。 啊，所以咧而家咧就被称为咧系共犯。私家偵探都有罪，係啦，因為而且 咧無辜啊，佢 都唔係無辜噶啦，跟住嗱，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引申去討論啦。其實私家偵探都是一個好高危嘅工種喎，係咪先？ 咁啊係， 你要攞證據就真係要有嗰啲 啫嘛。 嗱，有少少唔同喎，嗱，狗仔隊偷拍都幾明噶嘛，而家啲狗仔隊，但係有啲私家偵探真係會有啲咩針孔攝錄機啊，去拍低一啲罪證喺你唔知嘅情況去拍低佢啊嘛，係咪先？所以呢啲嘅情況究竟會唔會有其他嘅法律責任嘅話咧，大家又可以諗下啦嚇。因为最终咧就系呢个佢哋话系想尝试达成一个和解嘅，但系咧最终呢位嘅私家侦探冇选择咁做。 边个同边个和解啊？ 即系呢一单案件可唔可以和解？ 即系话嗰个阿太唔去告发嗰两夫妇，跟住咧就自己庭外。 因为其实而家由头讲到尾都系嗰两个被人哋影咗嗰间妇人妇啊，去告翻佢哋啊嘛。 啊，佢真系口硬无耻嘅，自己衰先仲喺度告翻人哋。 你又可以话人哋口硬无耻？个法庭都判佢哋胜诉。 啊，佢哋竟然冇事啊！ 嗱，我都冇话佢有冇报道冇写佢哋有冇事，但肯定咧就呢个私家侦探同埋呢位太太咧系有罪在身咁样嘅。 明白。 最终咧二判之后咧，将呢位私家侦探佢本身喺呢单案件里面嘅报酬咧都要罚埋出嚟，$9,000要没收。另外咧，仲要處咗兩個月嘅徒刑啊！ 明啊，即係佢都要坐監啦，即係因為未審嗰時候都要拉佢坐監，喂，你好事噶嘛？ 你諗下，私家偵探都真係唔容易做啊！ 最衰嗰個係邊個啊？ 邊個？監護人冇咯、那個，你一定 係 咁講啦。 咪就係咯，你唔咁樣點會搞到嗰兩個即係阿太太又有事，連佢揾個私家偵探都有事？我覺得一齊再告翻嗰個監護人。 但佢真係踢門入去， 係啊， 偷影人哋 動作， 即係又好似唔係幾恰當係嘛？ 咁冇人叫你做衰嘢噶，做衰嘢就要付上代价。 警方估计可能同近日正系进行嘅复修工程有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嘅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色较为明朗，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76点，升165点，成交金额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3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8点，升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2蚊，升3.8；建设银行7.1，升1.9；中粮肉食3.6，跌咗2.7；中国平安94.2，升0.6。吉利汽车16.58跌3.6，南方 A 50 15.5升2.8，工商银行5.99升1.4，盈富基金30.3升2.0，融创中国42.25跌0.3，华夏沪深347.65升5.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 美元7.841，英镑10.266，瑞士法郎7.812，澳元5.605，加元5.859，新西兰元5.295，欧元8.8626。每百日元对港元7.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9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2028蚊，跌咗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3美元，卖出128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阿里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近着政府合署一带都是挤塞，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红棉路上行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金钟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紧车千祈唔好分一只手揸住支烟，双手要紧握踏盘，戒埋烟就最安全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秋哥，难得我租专人同你两个人去旅行，你想玩啲咩啊？赛车 唔去， 潜水 咪搞， 勇闯高峰 唔好遇我， 话明玩刺激活动噶啦，做乜你份保险乜都唔包噶？以后买旅游保险睇清楚包乜嘢，有冇年龄限制，咁咪可以玩得尽兴咯。我咁醒 ，junior 都变 senior 啦。 旅游保险睇清楚， 安心出发，乐趣多。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心友，想青春弹翻嚟，梗系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啦。肖 B 虽然讲嘢有待改善，但系佢好勤力噶，有冲劲。Made in Hong Kong 有佢帮手，直头画龙点睛。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直头画龙点睛， 画精彩，画画。 我咪喷出嚟嘅。 爱的森林安全篇。 在爱的森林士多摩，哎呀，边条树枝棘亲我？哎呀，啲人真系冇审美啦，就好似办公室啲快乐咁乱咁劈啊，棘亲人噶嘛。在爱的森林士多摩，哎呀，喊妈妈喊亲我个头啊！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旧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D M 樽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系啦，星期二啊，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又嚟啦吓，各位司机大佬又嚟啦。今日嘅主题咧，都可唔可以唔可以叫司机大佬噶咯？ 都可以噶， 不过可以 司机女神先， 司机女神 系啦。因为我哋今日咧系想讲下咧就系女司机嘅。第一讲到呢三个字咧，同嗰啲 weekend driver 咧，大家一讲嘅时候咧，即刻会有好多画面啊。通常咧。那個評論咧都係比較負面嘅， 即係如果喺一嚟咧望到架車係女司機嘅時候咧，大家個反應會係， 唉唔怪得知啦，原來女司機嚟嘅啦，呢句真係有聽過嘅，係咪先？ 肯定係啊，唉真係麻揸到麻，即係都我講緊後面嘅車嗰啲乘客啊又好啊，司機都會有啲。 即系呢啲咁嘅评语出嚟嘅， 唔系，但系 有啲咩反应出嚟嘅？ 我喺路面咧，我都好惊嘅，因为咧我附近咧有两间小学嘅，通常咧即系一到放学时间咧，啲女车手咧就出嚟噶啦。 哦，你话接放学， 你话佢慢， 我中意你形容女车手， 啲真系好快噶，系嘛？ 我嗰度有一个位咧，就真系可以转弯入嚟咧，就直驶入去间学校度嘅。 哦哦哦， 佢转弯啊，直头。哇！我係好驚， 有少少跑馬嗰種轉彎入直路啊，仲唔開行個 turbo 去啦去啦咁樣嘅。 點解女呢只女車手咧，佢哋個揸架咧唔係普通嗰啲，即係好世界嗰啲四人啊五人，佢係揸架七人車，但係佢無視一切嘅，因為我要去接放學係好。好重要噶， 可能我先可以我啲仔女等啊！你傻噶？ 系啊， 喂，接放学啊！你谂下嗰个位，你霸到就霸到噶啦，霸唔到嘅话，你要继续等噶啦，等好耐。 呢个显示系第二个问题，我嗰度明明系两条线嘅，但系通常都系得翻一条线嘅啫。 O K， 系啦，系啦，所以咧，我哋成日咧讲到女车手嘅时候咧，大家咧都会有啲未必系太正面嘅谂法嘅，就会觉得咧佢哋揸车嘅技术未必系咁好啦，对于车嘅认识未必系咁多啦，甚至乎话有一啲咧即系交通。或者路面上面嘅情况咧，都系因为女车手就发生一啲问题嘅咁样。不过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个机会，首先我哋俾啲女车手平反一下先系嘛。 我哋咁话真系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各位女车主、各位女车手、各位女司机系啦。即系如果你系经常，即系尤其是咧而家即系揸车接放学嗰啲妈妈级咧，我认真喎，其实咧佢哋咧初初可能好腾鸡嘅，但系咧即系整啲下咧，喂日日如是咁翻学放学翻学放学咧，佢呢个练习咧虽然。即系佢真系点到点嘅啫，即系如果叫佢行，可能有啲行咗第二条线咧，佢已经唔晓得噶啦。但系呢、這个点到点嘅叫车程咧，佢哋系应付得有余嘅。咁但系会唔会喺好多时喺路面上咧，俾其他人接啊，或者俾其他车叫做 不公平嘅待遇， 哈利啊，即系有位必涉啊，有线必 cut 你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喂，欢迎大家，即系嗰啲女司机咧，女车手、女司机打我嚟系苏阿虎。俾你呻下嘅機會啊！ 因為咧，我哋就睇咗一個報道，呢、這個報道咧就講到好多時咧，人哋就會話：，誒、哎、女車手麻麻地啊，即係喺路面上面咧，誒、哎、總之就麻煩啦、啊、咁樣。 嗯、 但呢個報道咧就話俾大家知，唔一定係嘅，因為咧有一個嘅調查啦，就訪問咗1000名嘅受訪嘅女性啦，係啦、啊，原來佢哋咧有70%嘅比例，即係七成嘅咯。 係啊， 佢哋係。知道點樣去保養維修自己架車嘅，嗱呢一個咧其實已經係好多大家嘅謬誤嚟㗎啦，就會覺得 你女人之家喺講咩車啊咁， 係啦，又或者如果架車跪低咗嗰樣嘢，你邊度識得處理㗎？首先呢個報告咧長咗大家嘅嘴先，佢就話咧即係有七成嘅人咧就識得點樣去維修自己架車，而當中咧仲有50%或者一半嘅朋友咯，佢哋咧係識得如果架車冇電嘅時候。点样可以接到？ 摊翻架车咧， 系啦，系啊，呢个成日大家会好惊噶嘛，系咪先？即系架车坏啦，有问题，有一半系懂得如何去处理噶。嗱，如果你听到呢一度嘅话咧。咁又唔係好差個比例係咪？ 係啊，喂，仲有講緊三成咧係識揸滾波車㗎嚇，係 啊， 因為通常咧都會覺得咧，誒、哎、你女人咪揸自動波啦咁樣，你不如識得控制嗰啲波棍啦咁啊。 係係嗱，咁如果我哋三個我哋自己傾下先啦嚇，以你嘅認知，不論係你有身邊係揸車嘅女車手又好啦，又或者你哋搭車啊揸車嘅時候咧，你遇到女車手，你嘅評價通常係正面定負面嘅先？我哋問一下直播室裡面唯一一個有車牌，同埋佢仲要係。女司机嘅桂花田，你觉得女士你想唔想为佢哋平反啊？ 你认真嘅，我都 秒嘅， 都揸快嘅。即系话 阿田手车好定嘅，我想讲。 我唔超速嘅，不过我都会快嘅。总之80咪行80咯，100咪行100咯，咁我唔会怕嘅。咁所以我有时咧都会秒嘅，认真地。 要你即系咩先？佢哋揸得太慢啦，佢哋跟唔到个节奏啊，定系乜嘢咧？ 即系咧，你有时喺路面上面咧，你见到咧点啊？你唔系应该自己识得点行呢条路，你先坐搭即系揸架车喺路面行嘅咩？即系唔系？我意思系话你唔系应该知道 即懂得走位啊？ 知道晒。你条路线应该向左向右定系点样咧？即系唔好犹豫不决噶嘛。咁咧跟住咧，我第一时间就话：，一定系女，即系自己心谂啦，一定系女司机啦。咁啊，即系。 行过佢先啦，超前佢再望一望，哦，真系啦咁样。 即系通常嗰啲犹豫不决啊，你条线过唔过嗰啲，系咪好多时候都系女司机啊？ 会啊会啊，或者咧，即系你夹硬咧无端啊行咗先，突然间企落，我要唔系我要入翻嗰边线喎。 行楼 系啦， 即系去到隧道口嗰啲位置咧，系啦，你行咗呢条线就去咗铜锣湾，嗰条线就北角，呢条线就湾仔。 系啦系啦， 临尾嗰一刻， 突然间抽头喎，哇！咁跟住你，跟住后面嘅车就会好多嘢讲啦，好多声音播出嚟啦。咁跟住一望，唉，又系你啦，点解啊，姐妹？ 即系你都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嗱，我嘅经验啊吓，我觉得好同唔好都有。我试过遇过一啲嘅朋友，我坐佢车，女司机嚟嘅，其实我都惊噶吓。你话你唔熟路啫，咁其实我觉得我教你嗰个方向，即系起码我已经讲咗我熟嘅，我可以教到你嘅。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咁样，但你就算同佢讲到好清楚嘅时候咧，佢都真系去到嗰一下，就嗰下咧，你转定唔转啊嗰样嘢，佢真系会 panic 噶。佢真係會呆咗，咁即係點？咁即係點啊？我話唔係，我未講清楚，繼續直去咯。咩叫做直去啊？嚇，直去，直去未直去咧？有左線、右線同直去，咁未係直去咯？咁呢啲情況咧發生咗嘅時候咧，我都會同佢講，我話其實。不如你真係考慮一下，係咪真係應該揸車啊？咁樣，我話我都有啲驚啊！咁嗱，有一批係咁樣嘅，但有一批咧，佢哋揸咗嘅時間比較長嘅話咧，其實我會話冇性別歧視，男士女士一樣都揸到咁定，亦都好知，亦都唔會有頭先嗰啲咩臨尾嗰一刻啊，究竟你要轉唔轉線啊？嗱，我覺得有一啲咧，真係要同佢哋平反嘅。我覺得佢哋唔係咁嘅，揸得幾定啊，冇分別啊，我會咁樣形容。 係，我仲要冇分，係啊，有啲女，當然啦，即係話佔個比例啦。譬如100个女司機裡面咧，咁你有幾多個係可以即係好似啲男士咁樣可以揸得好兇狠啦，又或者揸得好正常啦，好有規矩啦？ 會 唔會 係男士有陣時揸得太過兇狠咧？即係嗰個位，你係咪真係一？一定要咁样涉先，嗱隧道口又都有一个不明文嘅规定噶嘛，嗱呢一条线一架，呢条线一架就入隧道噶嘛。 系咯，讲系咁讲噶嘛。 但系嗰阵时啲男士们咧，亦都真系几进取噶吓，见到嗰位系女司机嘅话，你都唔识噶啦，我霸咗条线先。 系，我 呢啲情况都有出现噶， 我估都应该会有出现。 嗱，东东以你嘅经验，你点睇啊？ 嗱，我因为我都系坐车多嘅，咁我好记得咧，我以前搭的士咧，即系call开一个即系姐佢 相熟嘅， 哇，好好喎。真係好叻噶，我覺得啲女司機反為係仲叻啲， 細心啲會唔？ 一嚟好細心啦，二嚟 轉彎唔會犀嘅，你去到右左邊，去到右邊咁啊嘛。 其實嗰啲職業嘅女司機咧，好瀟灑啊！我直頭覺得佢哋揸車，佢哋係冇到架車咧，你直頭覺得哇，我又舒服又穩定咁樣，我就去到嗰笪目的地。因為通常都長途噶嘛，我哋搭親都好。 我試過有一次咧，係坐一架 van 仔，即係 call 車嘅 ，call 咗架 van 仔，一見到嘅時候咧。女司机 系， 仲要系后生靓女小背心， 哇！ 真系话噶吓，但我嗰下咧，我都有少少意外啊，因为你即系 call 低一架 van 仔嘅时候咧，你都预咗可能会系一位即系粗犷型， 系啊， 又 帮你，系啊，要攞嘢啊，成啊，搬台台咁样。 上咗车之后，成程车同阿司机都有倾有讲嘅，即系唔系讲太多嘢啦，即系倾几句偈咁样啦。因为我对于佢系好好奇啊，即系点解一位女士会揸 van 仔，系佢嘅。職業嚟嘅喎，咁樣，但你坐咗佢手車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喂，真係六個字，巾帼不讓鬚眉。 哦，佢話冇分別啊，係咪啊？ 冇分別之餘，佢一樣係嗱，首先架車揸得好定啦，完全係合法噶啦，即係所有嘢唔會你覺得係超速啊，太快。有陣時你 call 車咧太快，其實你都驚。 係啊。 有時我都會覺得學你話齋咧，男士們揸車比較兇狠啲嘅，即係佢真係話知你咧，哦，行80，我咪行90咯咁啊。但係女士們咧比較嚇，即係佢通常到啱啱去到80咋啫，即係佢唔會再多過嘅。係。咁佢就會安全車速咯，叫做 安全車速，但係唔係慢嘅喎。 慢啦，係 啊，好合理嘅喎。成程車哇，好暢順，好舒服嘅喎。所以咧，我覺得咧，坊間應該都會有幾多嘅隱世女車手嘅。變咗今日我哋1872388開放俾大家嚇，幾格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嘅。第一格當然係啦。如果你要為所有嘅女司機平反， 係 請你打電話嚟。喂，我揸咗好多年車，我從來都唔覺得我自己係女性。我揸车就唔安全啊，麻烦啊，轮罪啊， 认真噶，即系我有时坐上架车嘅时候咧，我都会冇咗自己嘅性别，我都会偏向自己系一个我都几型啊，系咪？我都唔舒适得俾啲男人啦、啊，都会咁样。 阿田系 OK 嘅，我觉得嗱，呢、這个第一格啦。如果你自认系女车手。 点解要咁样睇我哋？我要帮所有女士姊妹们平反嘅，打电话俾我哋。 喂，嗰啲女车手咧，你真系可以打过嚟秒下啲男车，即系男司机啊！ 系， 有时都有啲揩噶嘛。 究竟有啲咩遭遇发生过咧？系，即系我谂佢哋应该好深刻 嘅。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同埋各位姊妹们，你有冇时候咧真系为咗真系要接啲仔女翻学放学啊？阿老公啊，摆低架车唔想即系咁乱乱进，你系咪真系点样？即系挑战下自己嗰个 狂飙 驾驶技术， 要安全啦， 坐上架车度咧咁。 系嗱，另外一架咧，我都好想问一下嘅男司机们，又或者你都系女司机啦，即系你会觉得唔系啊？其实咧，佢哋俾人哋话咧，真系有原因嘅。我都试过有一啲嘅经历，系啦，我哋好想听到嗰啲经历啊。如果你喺个交通啊路面上面咧遇到一啲女司机发生过一啲状况嘅话，甚至可能有意外出现过嘅，又或者系差啲有意外出现嘅。男司机都好，欢迎你话俾我哋知。 哦，真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即系希望即系我哋女司机大快啲打我嚟大平反，同埋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真系比较渣啲嘅，都不妨打我嚟同你讲，点解你会咁样噶啦？ 我想揾到一个类别啊，嗰个类别咧就系职业女司机。 系、哎、好 啊， 呢、這个我想知啊，即系如果咧， 哇，你睇下嗰个巴士女车长几咁有型噶，一个女人即系揸住个冇住几大架巴士周围行。 系因为咧呢几年咧真系多咗。好多職業嘅女司機，譬如頭先阿田講巴士啦， 係啊， 會見到小巴我都見到有啦， 的士 越嚟越多，甚至譬如頭先我話啦，我連 call van 仔啊，我都見過有女司機。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哋作為一個女司機，又或者譬如你哋喺同一間巴士公司做咧，你哋都可以話俾我哋知，女司機同男司機有冇一啲揸車上面嘅分別咧？ 嚇， 咁呢個分別有幾大咧？好定係唔好嘅咧？ 咁我覺得分別一定有嘅，淨係嗰個座位咧。 我即刻諗啊，個座位 系啊，点样去处理咧？ 交到钱咁样，系啊，所以咧， okay.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咧，男司机又好，咧女司机都好啊。今日我哋讲下女司机啊，欢迎你打电话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啦，天文台咧将呢个雷暴警告咧延长啊，去到2点钟，21度气温，相对湿度95%。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通过盖了视野的雾，兜兜转转丢失地图。也跨过似直接的路，偏偏发觉太多错觉，更加会觉深奥。奋力过，若已未算早好，尽过无限的清早，趁盛世逐秒地倒数，只想将所有倾倒，大概一路是这一步。上挫折亦先拍步，高高低低先知命途，重创试验我深度，多少重要再多讽刺已经够我心中，脚下每步也是赤足冲，冻雨华丽的周遭有待我逐寸地去铺，几多风霜也 咧，佢叫做一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流眼泪系因为专业咯。 如无另外，你我最后亦像蝼蚁，强撞到底。 难演绎嘅剧集片尾歌曲，围绕住剧中嘅警探，无论对外对内，有苦有难有伤，都唔会表露。当然有泪都只能够心内流啦。 住过那些谷底，自信和自尊仍未摧毁，痊愈再晚，但信有一天能破烂。 作曲张家成，填词张美妍，编曲张丽艳，监制韦景云、何哲涛。Hanna 谷子乔嘅新作品《钢铁有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中文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女司机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各位姊妹们打电话嚟咧讲下咧，即系你嘅揸车情况系咪成日俾啲男士恰啦，系啦虾你啦，咁有冇同佢真系有啲咩瓜葛过啦，系啊，即系冇同佢死过啦，系咪虾我女人噶嘛？ 系啊，男司机你哋都可以讲噶，唔系啊，佢哋真系几好噶，又或者唔系啊，佢哋真系有啲论尽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啊，仲有各位职业车司机啊，女司机咧，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即系嗰啲叫做喺即车辆 上面 喺职场上面咧，有冇啲即系唔系几开心嘅一啲事情，或者好开心嘅唔系噶？原来啲即系工即系嗰啲同事啊，都好好噶。 系啊，其实职业男司机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啊，你哋隔篱可能。而家越嚟越多啊，女司机噶啦嘛，我见其实揸保姆车啊，越嚟越多都系女司机啊，即系可能就算系家长，你哋都可以讲过，唔系啊，我好放心，系咪啊？嗱，我睇到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咁讲嘅，喺今年三月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就系呢个咧内地嘅湖南。佢哋咧嘅交通警察咧就有个数据出现咗，可以话大大力为一众嘅女司机平反咗嘅。 哦，会唔会系一啲叫做交通意外嘅数字啊，或者系即系唔好话即系好严重意外咧，总之嗨碰碰嗰啲啦，嗨翻碰撞都系男士占嘅比例系可能系80%，女士得20%啫。系咪咁样？ 呢类型嘅方向谂就啱啦。点解咁讲咧？佢就话咧，佢哋安全驾驶咧，佢哋就话要平反啊，同性别系无关嘅，因为根据。佢哋嘅资料显示咧，就话当地嘅男司机喺交通违法数字上面系女性嘅2.2倍， 哇！ 即系男士比女士喺交通违法数字喂两倍几，系咪？ 咁唔系，咁佢因为男司机多啲啊嘛， 我都咁谂， 有人咁讲嘅，亦都有话咧，就系另外一个数字咧，就话交通事故嘅数字咧，女性司机咧系比较少。男性咧系3.8倍咁多啊，比佢哋多3.8倍啊，即系呢两个数字咧都系话男性嘅司机系交通违法啦，或者交通事故系比较多嘅。但系当然啦，亦都有讲到啦，咁你个数据有几大先？又或者咧，即系究竟啊？几多女士揸车，几多男士揸车个比例是如何先？如果咁样计咧，都未必系完全公平嘅。 啊，系啊，咁但系咧，我成日咁觉得啦吓，虽然咧即系女士们可能会啊，即系论论尽尽啲嘅，但系佢始终都系安全嘅吓。就算系可能咧 high 翻碰撞，都系佢自己可能自己炒埋个栏边啊。 要俾钱，其实呢啲都惊嘅，如果系嘅话。 即系咁啊，可能啲路博嗰啲情况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今日要请女司机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再次回应修订逃犯条例建议。佢重申，修例是提供法律基础处理台湾杀人案，以及堵塞现时制度漏洞。如果未能与时间竞赛，未能提供法律基础移交逃犯，就会出现不想见到的结局。但立法會審議修例仍然會繼續，希望立法會盡快討論。 對於有商界人士建議修訂逃犯條例不設追訴期，或者對移交逃犯劃線，林鄭月娥說若果修例不設追訴期，社會大眾不會接受。香港電影發展局歡迎中央相關部委同意實行五項放寬措施，進一步便利香港電影和電影從業員進入內地市場。主席黃英偉說，取消港人參與內地電影製作的數量限制，可以鼓勵電影業界更積極參與內地電影製作，而取消內地和香港合拍片 在演員比例和內地元素限制，以及取消合拍片在內地立項申報費用，都可以進一步便利合拍片製作。深水埗上星期五發生槍擊案，警方今早帶同涉案開槍的男疑犯到現場 重組案情。疑犯被黑布蒙頭鎖上手扣，在街道向警員交代情況，期間有警員手持一個背囊，疑犯就在背囊拿出一個類似手槍的道具，並指向不同方向，再放回入背囊。警員之後將他帶上車離開。警方在今次案件暫時拘捕五名男女。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大火，火勢在當地凌晨時分受控。消防部門說，大火一部分已經被救熄，但仍然有剩餘的火種需要撲滅。聖母院標誌性的尖頂在起火之後大約一個鐘頭倒塌，部分屋頂亦都倒塌。大火摧毀建築物頂部玻璃，現場超過400個消防員參與撲救，最少一人受傷。聖母院發言人說，大火波及建築物內整個木製內部框架，消防繼續向火場射水，爭取時間運走聖母院內的珍貴藝術品。有消防人員說，聖母院的主要結構保存下來並且安全，目前正是全力防止聖母院的北塔倒塌。起火原因暫時未清楚，警方估計可能與近日正進行的復修工程有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吹和緩的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天色較為明朗，隨後一兩日有驟雨，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天氣炎熱。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午兩點。現在氣溫21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9,999點，升188點，成交金額549億6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213點，升3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108點，升55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92.4，升4.2；建設銀行7.11，升2毫；中糧肉食3.7，跌2.6；中國平安94.25，升1.65；吉利汽車16.54，跌4毫；工商銀行5.99，升1.4；南方 A50 15.5，升2.8。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11.95。瑞士法郎1.004，澳元0.715，加元1.338，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12,226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2,028蚊，跌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23美元，卖出1,28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赵丽如咪咪 chan， 如果我哋要加只复活蛋喺屋企，加啲乜嘢入去好呢？ 劲文梗系加咗我哋三个落去啦， 咁样唔够热闹，仲要加啲嘢啊！ 仲有啦， 玩玩星期天复活节，大人细路一齐癫， 二台为你加添爱。 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元，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女司机们啊，各位姊妹唔好俾人哋睇低，我哋都要打电话嚟去讲。 或者如果你都睇低自己嘅，我咪真系差少少嘅，我都想听啊，讲真。 我真系咧冇方向感嘅咧，我真系坐上去个驾驶室嗰度咧，我真系腾鸡嘅。 嗰啲论论尽尽啊，搞搞笑笑啊嘅经验咧，我哋好想你哋同我哋分享啊。 其实咧，我哋直播室里面咧吓，即系头先啊，早早都讲咗啦，唯一嘅一个女士，亦都系唯一一个有车牌嘅啦。 系啊，女司机。 咁你两位男士就吓，其实。咁点解又冇呢 东东讲咯， 系我觉得自己丢脸噶，系 啊，点解咁讲咧？ 即系因为我好年轻嘅时候咧，19、18岁，我真系走去考嘅，但系我就系肥咗路屎咯，我已经考两次啦，我都唔知自己衰。嗱，第一次咧，我真系自己知自己衰嘅，因为咧，我唔知行行下咧，我真系突然间冇方向感，跟住系俾。嗰、那個考官咧真係踩壁力嘅，咁、 哦、 我就知道 就死緊啦。 係，其實我已經冇心機揸翻去啦。你可唔可以自己揸翻去？咁但係又唔可以咁冇品噶嘛。咁但係第二次咧，我就已經冇大錯誤啦。咁啊，好似有3個小錯誤剔咗，佢都唔俾個牌我。咁跟住我就喺度覺得，唉、哎，算啦，我都係應該冇緣分噶啦。咁 哦，咁咪巴閉咯，咪啊，係啊，即係你咪即係富貴咯。 咩 搭 的士啊？我係諗住請司機。 係咯， 你 富貴命啦，係咪先？ 我哋有一個朋友咧，第一次咧考車牌肥佬咧，女司機嚟嘅， 係 直線行車啊嘛。係啊，大家都識嘅， 係 啊 ，Lexus 嚟嘅，唔開名啦，咪後話俾你知啊。 咁你咧吓？ 我直情唔考， 系咯， 因为我知道呢啲咧冇分性别嘅，总之我就一定唔会揸得好噶啦。 系啦， 我出到街嘅话咧，路面上面咧一定会多灾多难，仲为。其他人啊，都系大家都冇运行噶啦，所以我就唔考车牌。 系啊，我记得外国咧有个女士咧，佢考车牌咧考咗好多好多好多 次，定几 多次？系啊，跟住咧嗰个考官话：不如你真系放弃，唔好再考啦咁样。 系咪真系好平嘅咧？外国考车牌？ 唔好话平唔平嘅，你冇咁嘅即钱，可能真系已经其次啊。讲紧你真系 嗰啖气系咪？你觉得 嗰个女士就好积极咁样去，即系点都要考到个牌。但系嗰个考官就又系你真系唔得，佢喺路面上面即驾驶咧。 其实我真系到而家咧，我真系好想考翻个牌噶。但系因为棍波，我嗰阵时系考棍波 van 仔嘅。咁但系我真系控制唔到咁多样嘢嘅。但系其实啲人话咧，考自动波咧，其实一样咁复杂噶啫。 哦，系啦，所以即系都要睇个人嘅。 系 啊，系、okay, 啊。听下我哋电话旁边嘅听众们啦、 啊， 好冇？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有第一位听众 ，Hello，Hello， 你好 ，Hello， 你系、 啊、你系。 系咪我啊？ 点称呼啊？ 你好啊，我系阿 Moon 啊。 阿 Moon， 大家好啊。 系啊， 大家好。你系想平反定点噶？ 应该系平反一句。 我绝对要平反啦、 啊。你讲嚟听，我俾个机会你阿 Moon。 咪想死啊！话啲姊妹话。 我首先要介绍下我自己咧，我系一个绿色的士嘅女司机嚟。 系。 O K。 我哋 把声 好后生喎。 有冇载过我啊？我成日都搭绿的噶。 我喺车上嚟见过你噶，得唔得？ 系好啦，唔好再讲地点啦， 系啦系啦系啦， 天水围啫，佢话系啦， 系做嘢嘅，去做嘢嘅。 咁系即系嗱，作为一个女司机咧，我已经唔系第一次咧，就俾人讲，哇，你咁后生揸的士啊，咁 系， 仲要系女司机，咁其实一个女司机识揸车就考到个的士牌就揸到车噶啦， 系啊，唔识揸就考唔到牌咯，嗬。 唔係，咁你唔係你首先要考一個駕駛執照，然之後你再考的士啊嘛，係咪？ 啱啱啱。 咁啊已經揸到，咁就已經揸到車噶啦。咁同一個後生同埋係一個女性係冇關係㗎。 係知道，喂你好型啊，真係，因為咧我睇過嗰啲考的士嗰啲路嗰啲叫答題紙啊，哇！即係成千上萬啲題目咧，你要答啱嘅唔知幾多分之幾咧，先至可以攞到個的士牌喎。 同細路仔同細路仔考試讀書一樣嘅啫，你肯坐定定温書就 OK 噶啦，你 英文就 OK 啦。毅力嘅系啊，好啦，潘姐， 咁作為一個嘅綠色的士嘅司機大姐啦，係咪先？人哋有咁多人成日話女士們啊，駕駛技術差、危險啊，各樣嘢，有冇啲咩説話潘你想講嘅先？ 我識嘅所有師姐咧，都係好安全駕駛噶。 係係，其實為數多唔多啊？ 一个安唔安全嘅态度咧，同男性女性系冇关系噶。 认同，认同。边个话男士就一定安全先？系咪先？揸车方面 系啊，真系唔关事噶。所以好多时咧，好扯嘅揸车态度啊。因为你知揸的士咧系需要扯噶，因为扯就系生意嚟噶嘛。所以咧嗰啲喺个前面搭你啊，见到个客咧唔理你，其实你系行紧自己嗰条线都去搭你嗰啲咧，好多时都系男司机嚟噶，女司机系唔会噶。 反而佢哋仲危险添。 系啊，因为其实我同遇过好多乘客咧，哎呀真系好啦，而想着个女司机啊，因为感觉上就女司机揸车会比较稳阵啲，但其实又唔一定咯，所以其实系唔关性 别。系，但我觉得有一点，如果我上架女的士司机车嘅时候咧，通常佢哋架车系干净啲，同埋香啲嘅。 呢个系绝对嘅， 整齐啲嘅真系。 系呢个系绝对嘅，因为其实有事冇事揸住块布喺个车窿度抹下咧，都系我见到系女司机。 喂，认真啊！我当时有车嘅时候咧，我都会得闲冇嘢做咧，攞张纸巾嚟喺度抹嘅。 你啊，一定啦，烧埋毒添啦，帮架车。 喂，冇事都攞块布嚟。 系啊， 咁样样咧，一般都好似习惯性，你喺屋企有事冇事都攞住块布嚟抹下。 即系有做家务嗰个底喺度都冇办法。 即系好习惯噶，你做嘢唔使揸住堂牌，噔噶嘛，有只手得闲咪抹下咯。 咁我想问啊，阿 Moon 啊，你喺即系嗱，你揸咗呢个绿色的士啦，咁系你嘅职业嚟啦。你喺呢个岗位上面咧，有冇即系被歧视啊？或者俾人虾啊，成啊咁嘅情况嘅咧？ 就冇嘅，我又唔觉得俾人虾嘅，可能我有事冇事都硬起只杠啦吓。就唔会嘅。咁但系你话喺唔系喺揸的士嘅时候，揸紧自己嘅私家车嘅时候咧，我就有试过咯。 系咪好？成日都俾男人咧，又系女司机咁样， 揸得咁慢啊！ 嗰啲咧，直头咧喺即系未起步就 boot 你啊，喺你隔篱咧就啤一啤你啊！ 哎，又似你阿 Moon， 你话晒即系，因为你揸嘅私家车，佢就会唔会觉得你 系 一个职业车司机嚟噶嘛？ 系啦， 最讨厌我， 即系擒咗上架的士度咧，佢哋就可能觉得你啊，你一项技能，即系呢一项技能，可能佢冇嘅， 系 咁样样。 系啦。 问到私家车就会。 你讲啊，Moon，揸住架车会点啊？ 咪嗰啲咧，起等即系大家一齐绿灯起步咁样样，万一秒都 boot 你啊，就惊死你唔即系唔等得啊嗰啲咯。但系你话即系真系歧视嘅，就我又唔觉得咯。 嗱，咁我又问到个问题，你话咧喺你身边都有班即系都系女司机嚟嘅，都系揸绿色的士嘅，你就咁去睇评价下，其实佢哋嗰个嘅揸车嘅水准啊，嗰样嘢系咪同男司机真系唔需要用性别去界定嘅咧？佢哋一样都揸得好。 我依然觉得，我从来都系觉得一个人嘅驾驶态度咧，系同性别系冇关系， 系同个人有关嘅。 是同人的关系，是同人，即是你能不能够忍让啊，揸车有没有礼貌，同一个人做人有没有礼貌呢，是一个人来，即同用性别是不能够界定的。你男性女性都一样可以没有礼貌的嘛。 或者男性都可以论尽的，他都不知道 是可以论 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转左定转右，他都可以站在那里，是不 是首先呢，我想讲呢，我本人呢对于左右呢是不是那些很敏感的人来的。即系我都系要谂嘅， 系 你明唔明？ 咁我明，我明， 我一样啫嘛，冇性别之分咯，我都唔识分左右噶。 我唔知唔敏感，我唔識分添啊，妹。 你等等先，係早晨，你聽到？好，收到。 好嗱，咁阿妹，我哋俾你小心駕駛，多謝曬你同我哋嘅分享啊，多謝阿妹。 OK，thank you。希望路路路路暢通啊。 我哋揾到個女嘅職業司機啦，我手上面有另外一單新聞，都係個女嘅職業司機嚟嘅， 係 巴士司機，女巴士嘅車長，佢咧就喺今年咧即係三月底嘅時候咧就 V 咗咁樣，喺個新嘅巴士前面咧就影咗相，因為咧就係新車嚟嘅，係 啊， 呢架嘅新車 係啊 都勁㗎，因為咧就係話咧係 嗰啲倫敦巴士啊嘛， 係啦，最新款最大特色嘅咧就係玻璃樓梯設計咁樣，阿女司機咧就耶曬咁樣影相， 好開心㗎，係 啦，三日之後就撞咗啦， 係啊，嗰前面嘅擋風玻璃，哇 ，blow 一聲俾佢吹曬，開心一陣啊， 冇錯啊，即係成個車頭都損毀咗㗎，咁樣係啦， 不過都唔話佢 應該用性別。系咪路面嘅情况估唔到噶嘛？ 系咯，可能块玻璃易碎咧。 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等紧大家嘅电话。 OK， 好，电话里面有另一位嘅听众啦。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系？ 系你好啊，我姓冯噶。 冯小姐， 系 你系边一个 group 嘅啊？吓，边个群组噶？ 巴士司机。 啊， 女巴士司机， 你 好开心啊！ 成日听你哋嘅节目噶。 多谢多谢，嗱，几有型啊，即系吓。 系啊。 你系咪就系 V 字揸住嗰个？大新嘅新巴士， 我一定唔会咯。 你一定唔会揸咗几多年啊，冯小姐？ 我揸咗六年，今年踏入第七年。 哇，都揸咗七年啊，犀利真系。 咁大架车，我谂好多人都会问噶啦，不论系男士女士，要控制咁大架车，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开始嗰阵时， 真系唔容易。 难度会唔会觉得特别高咧？ 好高。好高，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唔係揸開四個轆噶，我揸電單車噶。咁、 哦、 我就喺嗰18日訓練課程入邊咧，我就俾我阿 Sir 咧鬧到七彩。 你開頭衰咩咁？我想知你衰咩先。 阿馮小姐你又犀利喎，你又揸兩個轆仔啦，即係個電單車係好瘦好細，即係皮包咁樣皮包骨噶嘛。咁突然間你有揸咧，要去學咧學個哇羅咁大成嚿方塊嘅巴士，你咁犀利嘅？ 所以完全是 两样东西， 好两大回，即是两大样东西来的，是完全啲转弯那些呢，所以咪成日俾阿 Sir 闹，哎你不是揸紧电单车啊，你揸紧巴士嘅，而家成日就俾佢闹我啦。 偷啲位偷得唔着啦嘛。 对啊，睇位嗰啲完全是两回事来的，同你就算揸四个碌嘅呢都唔同囉。 喂，但我想问啦，冯小姐，即係喺呢个叫做即係驾驶巴士嘅时候呢，你阿 Sir 有冇喺度讲话，即係真系男司机会真系好过女司机， 唔系噶，又唔系噶，真系我好认同头先嗰位的士嗰位 阿满姐，阿满姐 系啊，阿满姐，即系佢讲嘅嘢，亦都我亦都好认同啊，唔一定，其实而家唔一定啲男人咧会叻过女人，有阵时我见啲男人咧，啲无论揸巴士又好，私家车都好咧，其实佢哋都好渣啊。 系 啊， 佢哋有啲咩咁渣咧？可唔可以解释下？ 唔系啊，佢哋咧。佢哋啲cut線啊，或者同埋咧，佢哋而家太多人咧亂咁揸車，佢哋真係咧諗到自己去邊咧，佢就唔會理你後面究竟係嘅係任何乜嘢車啊，巴士又好，貨櫃又好，佢哋就會咧亂咁cut你咯。尤其是啲男司機啊，真係好魯莽啊，有陣時都。 我想問咧，如果架巴士咧行到咧窒下窒下咧，即係紅綠燈咧，哇！真係要耷得好大力咧，即係成架車挫曬咧，咁係咪都關佢嘅駕駛事嘅咧？ 其實有陣時可能係涉嗰個臂力啊，或者係我哋放嗰隻腳啊，放得唔係咁好啊，即係坐嗰個位啊，都有會有影響。 真係巴士都有挫車㗎，有陣時。 係因為我 就嬲啊，真係，我心使乜挫下挫下都當騎馬咩？ 唔係啊，有啲師兄咧，即係就算做咗幾十年嗰啲咧，其實真係我唔係想得罪佢哋啊，不過佢哋咧真係揸車。冇变嘅，几廿年都系冇进步的，真系好挫嘅。我自己都好怕，有阵时咧坐车咧坐到好挫啊，坐到直头想呕。 系点解我咁讲？因为我琴日坐咗40分钟，我由黄站先，系啊，我一路咧，我好似唔知坐紧啲乜嘢咁啊， 呕噶会， 我成家人仲要食饱饭喺九龙城嘅时候， 系 咁跟住咧， 你应该坐市区线啊，系咪啊？ 系我翻新界嘅，由九龙城翻新界大埔咁样，哇，坐到咧好恐怖啊！所以咧我就唔系好明咯，即系个男司机嚟嘅， 咁呢个可能系个人技术问题啦， 系啦，驾驶个技巧问题啊，个手势 系佢嘅技术问题啦。 啊 ，OK， 系啊。 咁我想问啦，即系你揸巴士啊，嗱，我唔知你身形点啊，有冇一啲即系同男司机嗰啲位置真系会唔同噶？ 点样 即系话你驾驶室，你坐喺个驾驶室里面咧，即系可能脚短啲啊，即系嗰个可能即系嗰啲 有得教嘅，有得教嘅，嗰啲座位啊、高度啊、前后啊，全部有得教嘅，可以即系其实有啲师姐咧都好细粒下噶，同埋好瘦噶，其实都有阵时望落去咧喺屯门公路行嗰阵时咧，对头咧以为无人驾驶嘅。因为太 细 粒， 完 全 睇唔到， 笑到 嘴 裂啦， 冇人驾驶，咁我真噶，太细粒啦，你个头咧个，因为有啲车款咧，佢个位咧比较低啊，所以咧你望落去咧喺屯门公路到对望嘅时候咧，你以为系冇咗个司机， 真系如果黄昏嘅时候个太阳晒落嚟，哇，嗰度反光冇人嘅， 喂，我想问多个问题，咁你其他身边嗰啲嘅男性嘅司机大佬咧，即系对于越嚟越多女士咧就揸巴士，其实佢哋对你哋友唔友善，定系佢哋嗰个有色眼镜有冇带到嘅咧？ 哦，唔会噶，咁又唔会噶， 唔会嘅，合作好愉快。 系啊，合作愉快，啲师兄对我都好好嘅。 咁就特别开心啦，听到就多谢晒冯小姐你嘅电话。 我见到佢都好开心，应该冇乜点受到即系唔开心嘅对待。 系冇受 气， 系有时睇到人哋无人驾驶咁样，仲好少添，系咪？ 喂，唔系， 其实有阵时你话有阵时啲受气嘢咧，其实都好多嘅。不过有阵时咁啱冇打到电话上嚟呻嘅啫。 乘客咧，乘客会唔会有阵时俾啲面色你哋睇，即系 会 一见到 吓 女司机咁样？ 我最記得咧，我啱啱嚟做嗰陣時咧，可能開嗰啲班次咧比較早啊，直頭有啲男乘客咧見到女司機咧唔上車㗎。係 啊， 嚇！佢哋驚你慢啊，驚你即係拖累佢遲到啊。 佢哋驚危險啊。 唔係吧？ 佢哋未見過嗰啲司機咧，佢哋唔上㗎。 都前 係啊，因為但係如果你話馮小姐話你六七年之前咧就開始揸巴士咧，嗰陣時的而且確係比較 少 女車長 嘅， 呢個係真嘅。係 啊， 大家未適應。 同埋仲係揸緊嗰啲白色嗰啲咧，好大部嗰啲巨龍嗰啲咧。 哦、我知道我知道，好舊嗰啲 係啊，好舊嗰啲係啊，又熱噶， 係啊，佢自己有多經驗啊。 而家唔怕啦，聽你咁樣講得咁開心，我哋又聽得咁開心。 我見到佢好開心啊，做一份工作。 同你哋傾偈好開心啊！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路路暢通啊，馮小姐。 係啊 ，OK， 多謝你啊 ，OK， 好，多謝你，馮小姐電話， 拜 拜。喂，電話好多啊，我 俾 佢 停 啦，我俾佢停啦， 好 嗨 我講到。 Hello， 司機大佬，大家好，你係蔡小姐。 Hello， 你好，蔡小 姐。 我都係巴士車長，都係做咗七年嘅。 哇，係啊，同期喎，會唔會先頭先阿馮小姐師姐弟啊？ 唔知喎， 師姐弟咩嚟嘅咧？ 師姐，你嘅經驗又如何咧？咁 我經驗我就覺得女司機反而個駕駛態 係個態度點啊？ 係反而女司機個態度咧會好少少咯，即係會小心好多咁樣咯。 係，即係呢個就係你嘅經驗嚟嘅。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会让路咯。但反而我见到，反而大家都系巴士嗰啲师兄咧，可能反而佢哋会急啲，就冇咁让路咁样咯。 即系咁样，如果作为乘客嘅我哋咧，我好希望你唔好让路嘅。 唔系、哦，有阵时佢哋嗰啲让路唔让路啊，即系嗰啲你要涉入去嗰啲咧，我宁愿佢让路。真係佢使唔使急？係咪咁心急先？ 唔係啊，因為好多時咧，啲私家車我講緊私家車啊，佢真係唔讓俾巴士㗎。咁佢真係有排等㗎。如果個個企喺度咧，哦，唔好你行啦咁樣。 唔係嗱，私家車咧，我就會覺得點講咧？私家車我會覺得你唔讓咧都還可以，因為你快啲嘛個車速。 係啊， 如果你大家都係巴士嘅話咧，其實個火威已經好窄㗎啦。係 啊， 咁但係佢哋喺後面會衝上嚟嗰下咧，其實都會驚一驚嘅。 喂，可唔會係嗰啲即係你啲同即係嗰啲師兄咧，佢知道哦呢架車一二三四風騷一二三四係女車手嚟嘅。唉，我梗係食咗你個位先啦，唔係阻住我遲到咁點啊？ 定係會有 gentleman 風度先？係 唔分男女， 我都係分。 我覺得咁樣係最好。但蔡小姐，你都揸咗咁多年车啦， 七年 有冇试过喺路面上面架车跪低啊？有意外呢啲嘅情况出现咧？ 跪低有嘅， 系咁 意外咧就 touch wood 就未有。 系咁，希望你唔好有零啲突破啊！吓 系啊，咁跪低咁你识唔识得去处理咧？ 都识嘅，即系都会过咗客油之后就打翻上台咯，话俾公司听咯。 系呢个守则嚟噶，一定要嘅。 又一个例子话到俾大家知，边个话女司机啊？如果遇到交通状况嘅时候，佢唔识得去处理啊，系咪先？ 咁呢啲规条就应该要处理到嘅。 嗱， 喂，吓，你讲。 如果有一啲嘅姊妹咧想入行嘅话，你赞唔赞成佢哋入行做呢个女巴士车长？ 赞成啊！我好中意女司机咧入行咧。 点解咧？ 因为真系会个性格啊，同埋佢哋会个即系真系大家。 家都會讓啦，同埋冇咁計較嘅，係真係嘅。 OK。 通常會計較啲咩咧？啲男司機。 即係可能安排個班 司機會計較就係會邊個你快啲啊，或者慢啲啊，我又要上多啲客啊咁嗰啲咧。 我話會計到咁樣噶。 會㗎。 即係邊一我依段時間都喺度，我都係唔好揸住啊，讓你揸先啦。 即係資深啲嗰啲咧，都做多幾年咧，可能咧就啊個 pat pat 都大咗啦， 繁忙時間你做，係啦，我做嗰啲咧冇乜繁忙，唔係繁忙時間。 又或者佢特登會行快少少，等候車嗰啲咧就載多啲客咁樣咯。 哦，其實有冇影響嘅咧？即係載多啲客係咪要抌多啲油定？ 其實我冇影響嘅，但係即係佢哋可能個心態嘅問題咯，即係驚蝕底啊。 OK， 係啊，即係有啲咁嘅心態。但係咧，就是、起碼你我見到咧，嗱頭先馮小姐啦、你啦、蔡小姐啦，你哋都好開心喎、 啊。 我見到你哋做呢個巴士車長都係 的士又好，巴士又好啊！祝福你哋啊，繼續路路暢通啊，蔡小姐。 OK， 拜拜，蔡小姐。好，我聽埋最後一個電話好嗎？ 好啊，好啊。 聽司機大佬，大家好。王小姐， 四年级啊， 系啊 ，Hello， 王小姐 你好，你又系揸开咩车嘅咧？ 我以前就揸咗两年夜间的士，咁后屘就冇做，原因因为咧我上一个嘅老细咧就喺的士咧就考虑咗我，就请咗我过去做佢嘅私人司机咁样咯。 哇，你升级， 我以为做埋老公啊， 我都想啊，不过佢系即系外国籍啊，同埋佢年纪， 我都想啊，系你问 佢年纪就大咗啲啲啦，咁样虽然我都40啦，但系佢都60啦嗰阵时。 哎呀，唔紧要啦，呢啲先好啊嘛， 呢啲咪叫的士情缘咯。嗱，讲 下 先，嗱第一样嘢，因为你系揸得太好，所以佢请咗你做佢嘅私人司机啊，系咪？ 嗱，我唔系标榜，我即系我唔系都煲咗我自己，佢真系觉得我揸得好，而且咧唔同。佢哋嘅口中人物有啲人，即佢雖然即外國人，但係佢自己嘅都遇過一啲唔好，但係遇到啲好嘅。咁佢亦都會問過一啲即以前即佢遇到嘅的士司機做唔做佢司機啊？咁好多都拒絕咗佢，我唔知點解。咁但係嗰一次我就我覺得幾得意啊！同埋嗰陣時我有諗，其實我老啲我先再揸的士啦。我而家其實不如睇下佢有咩 offer 俾我啦。 個 offer 好唔好啊？咁樣 係啊係啊， 好啊！佢買咗俾即係話佢嘅公司佢有員工嘅即係嗰啲醫療保險，佢係我哋叫做咩 Rolls Royce 嘅級數嚟㗎，係咁同埋就都係有商量啊 ，O.T. 有錢啊， 唔係佢私人司機啊嘛，即係公司請㗎嘛， 係公司請，但係就 under 翻佢做啲即私人公即即車佢屋企人啊，或者佢工人去買嘢啊、買餸啊咁樣咯。 咁呢一份工你做咗幾多年啊？ 係咯， 私人司機。 嗰時我前後咧嚇，點解講前後咧？我中間三年之後咧。我觉得我要去更好啊，所以我就辞咗职嘅。但系后屘都辞咗呢个九个月，即系去咗第二度，即系我哋叫马房啦。 系好好，系 去咗第二个马房之后咧，佢系咁要叫我喂翻嚟做啊，翻嚟做啊， 归来吧咁样。 你谂啊，净系咧点样知道啊？黄小姐手车一定系揸得好啦，边个话女司机揸得唔好啊？翻翻嚟啊，去咗第二个马房都要 call 翻你翻嚟啊！ 我都系咁话，即系坚好，因为可能即系可能中途佢都系咁样用呢个方法噶。喂，做唔做我司机啊？咁样，但系可能都是招呼不周到，咁结果之后九个月翻翻去而家嗰个老板嗰度。 我而家就轉咗另一個老闆啦，因為呢個老闆就更加，因為呢、這個而家新呢個老闆咧，我就好中意嘅原因係因為佢有兩個好得意嘅小朋友，一個3歲，一個1歲。咁我好中意照顧小朋友，我真係好中意嘅。咁所以變咗我就我覺得呢份工幾適合我啊。咁同埋每一日即係有啲人就唔中意，但我又好中意，即係每一日同啲小朋友相處啊，佢氹下你，你氹下佢啊。 喂，黃小姐，咁即係你而家叫做揸私人嘅老細車嘅咯喎？ 系啊， 揸咗好多年添啦。 系咯，系咪啊？咁即系话你由 前后九年，系啦，前后九年。 你由嗰个的士情缘啊，唔系即系的，唔系情缘咧， 俾人哋发掘咗啦，都可以咁样讲啦。 之后你就冇再揸的士，一路都系做紧职业车司机啦。 我曾经有兼过职嘅，但系我觉得都系留翻啲时间休息，因为如果近呢十年嚟讲咧，的士嘅行业啊。个收入咧系争咗少少嘅，差咗少少。 你而家做叫做老细车啦，就可能稳定收入好多啦。 系啊， 又有福利， 呢 个就稳定，系 有福利， 系有福利，好吸引。 不过都想 remind 大家，即系譬如话，系有啲老板好，有啲老板亦都会有唔好。咁我就真系好好彩，我遇咗呢两个都系好嘅老板咯。 恭喜晒 你 啊！你 都系好嘅车手啫， 系啊， 多谢晒黄小姐你嘅电话。时间差唔多，下次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倾啊吓，多谢黄小姐。 好正啊！今日隔四年级咧，我啲女司机咧，原来都好好正。 大平反啊！边个话女司机揸得唔好？边个话？哇！佢哋直情啊，俾人哋发掘咗啊，等于俾星探发掘一样啊！ OK， 好啦，咁我哋听日时间再见啦吓 ，OK， 拜 拜。